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05点，跌448点，总成交金额18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4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0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4，跌1.8；盈富基金27.35，跌4.5；美团点评92.7，跌1.9；友邦保险80.45，跌1.95；建设银行6.36，跌1.1；港交所251.6，跌2.4；信宇光学科技126.6，跌4.2；中国平安92.85，跌1.25；瑞星科技50.15，跌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017，瑞士法郎7.853，澳元5.365，加元5.917，新西兰元4.964，欧元8.6273。每百日元对港元7.1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3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92美元，卖出1,462.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最新嘅消息先啦。咁东铁线咧，红磡来回火炭就5分钟一班啦，火炭至到罗湖、落马洲站咧就暂停服务噶。咁马鞍山线嘅列车整体嘅车程咧就要额外5至10分钟。咁东涌线嘅列车而家不停东涌站，东涌线现时香港站来往青衣站咧就4分钟一班，香港站来往欣澳站就12分钟一班车。咁黄埔站咧就系由于有障碍物啦，列车就不停黄埔站噶。观塘线列车而家以何文田站为终点站，观塘线的观塘站至到调景岭站就恢复有限度的服务，就20分钟一班车。而将军澳线因为宝林站、坑口站、康城站有示威阻碍列车运作，将军澳线而家只是提供北角站来回油塘站的列车服务，其余的站都不会提供的，就是将军澳线而家只是提供北角站来回油塘站的列车服务，8分钟一班车。另外天水围轻铁路线705、706、751和 761P 服务都是延误的。另外葵芳站由于有突发情况，荃湾线来回方向而家大约是5至6分钟中一班，不停葵芳站。咁另外天水围咧都系有影响啦。西铁线元朗站来往屯门站嘅列车服务暂停啊！西铁线元朗站来往屯门站嘅列车服务暂停。元朗站来回红磡站10分钟一班车，来往元朗同埋屯门咧就已经有接驳巴士啦。咁另外啦，西铁线咧都系由于元朗站咧系有示威阻碍列车运作啊，咁屯门站去锦上路站的列车服务暂停。咁而家西铁线只是维持红磡站啦，来往锦上路站10分钟一班车。马鞍山线的乌溪沙站至到大围站啦，来回方向的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咁但系中途就不停恒安站噶。咁港铁巴士啦，即系部分啊，港铁嘅部分巴士同埋大屿山嘅部分巴士路线都需要暂停同埋改道噶。咁另外啦，由于系个别嘅铁路线服务受阻啦，港铁公司都会因应嘅实际情况啦，为部分嘅路段安排接驳巴士。咁亦都因为路面嘅交通挤塞啊，咁所以部分线路嘅港铁接驳巴士班次都会非常之疏落噶。咁电车服务都受影响噶，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芬尼街之间来回线嘅电车服务暂停。咁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系挤塞，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都系排到过晒启德隧道啦，接近启福道油站噶。咁而家启德隧道咧要

就今日全部都 是、啊、其實本身一字都有好多吉利嘅四字詞嘅，但係即係由起身嗰一刻見到所有嘅新聞各樣嘢咧，個心情都冇。我諗好多香港人一樣嘅，都好難變得好興奮或者好雀躍、好風騷咁樣。 係啊，嗱，今日咧，即係我哋知道嘅，其實呢個日子咧，如果你以呢一個叫做社會嘅日程表嚟計咧，本來有一批人就號召呢個三罷嘅，即係咁呢個係一個客觀事實，有人咁號召啦，你做唔做一件事啦？咁你话我哋今日三个我哋都即系如常开咪喎，系啦，咁因为即系其实嗱呢、這个我好认真，我哋都有谂过，即系你话最容易嘅，你咪三个钟，不如我哋净系播晒歌算啦，咁样系，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呢三小时即系一个公共广播嘅呢一个空间咧， 系 其实系 有佢嘅作用同佢嘅力量， 系好珍贵。 我哋系好珍惜呢一支咪喺呢一个时候，我哋可以讲啲乜嘢？ 系啊，咁所以即系而家我哋三个就用我哋嘅方法咧都翻到嚟啦， 系 如常都翻到嚟，系 咁我就 OK 嘅，因为我都系行路翻嚟啦。咁但系两位个情况点啊？ 冇啊，今日早咗咯，因为首先其实我好早已经听到就我老婆同我讲就话要同个仔都唔好翻学住啦，系啊，咁啊请咗假咁样，咁啊系好合理其实我觉得，因为咧你见到今日新闻发生嘅事之后咧，你就知道啦，好彩即系啲小朋友，可能你真系都要留意一下，即系自己嘅交通情况。 系啊，我估咧，可能而家咧都有好多朋友系在路上嘅，即系各种嘅原因啦，翻工又好，准备放工都好啦，我唔知啊吓，即系在路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即系应该系 小心啦，真系要 同埋混乱咗嘅，咁所以咧变咗咧，可能需要嘅时间亦都多咗，最紧要咧大家就抱住个心情啊，即系要平静一啲，咁样咧就会啱数一啲咯。 系咁啊，但即系你哋 on the way 翻嚟嘅时候都冇OK 嘅。 我一路翻嚟 早等咗成个钟。 又唔系，我其实你问我，我唔觉得你问我预多咗一个小时翻工嘅。咁、 okay、 但系咧，其实未落到地底啦，因为即系我一定要准时翻嚟。咁地底嘅交通都系最适合我嘅咁样。咁样咧就喺呢个落地底之前咧。其实条街系真系相对地少咗好多人噶，嗱我唔知点解，系咪因为我早咗落楼咧，同平时嘅时间唔一样啊？但因为我本身系炮台山地铁站嗰边嘅话，其实都多 office 噶，咁但系咧路面嘅人就少嘅，咁样咧落到地底，其实咧就算话港铁咧都唔算好挤迫好多人， 咁所以要留意一下最新交通消息先啦。 咁特别交通消息咧，因应咧沙田站有突发事情咧情况出现啦，咁东铁线列车来回方向现时维持红。磡站至到火炭站不停沙田站的五分钟一班车再重复一次沙田站有突发情况，东铁线列车来回方向呢现时维持红磡站至到火炭站不停沙田站五分钟一班车的 是的，我都早出门口啦，路面呢其实真的上算都没什么太大挤塞的，路障呢其实你见到的有一些可能已经被人搬走了或者有些残留物，譬如我回到来在友城对入到嚟金城道嗰度，金城道嗰度， 聯 合道上嚟咧，就見到好多嗰啲叫做竹碎咯，即係可能係佢哋應該曾經有啲長竹枝，咁但可能攤喺路面之後，唔知係壓爛咗定係最後點咧，就得翻一地嘅即係嗰啲碎片喺度。咁經過有一城嗰個十字路口嘅時候咧，即係大家知道哥和路街上入嚟嗰度咧。嗰個筆架山啊，嗰度就有都有六七個防暴，就直情企咗條街度咯，係啊，企咗條街度，路面即係其實如果以前咧，你應該就話路面有啲唔正常，咁多防暴，而家咧你又要用翻嗰、那個即係紅隧交通正常代表塞車嘅笑話，我一切正常咯，有好多又有好多， 好似慣咗咁 啊，好似慣咗咁樣， 冇先覺得唔慣， 係啊嗱，不過有樣嘢真係我諗都冇理由想慣嘅，真係即係。譬如你今日好多人都话点解会变咗唔系开工开学系变咗开窗日 系 起码即系如果你话喺新闻已经譬如以我哋电台新闻做基准啦，起码喺电台新闻做基准嘅前提之下咧，就系、是开咗三窗西环海嗰度， 冇错。 其他我哋陆陆续续咧，即系唔同嘅传播收翻嚟咧，好似好多区都有好多情况。 我哋都要睇新闻先可以证实啦， 系啦，即系唯有话喂最后 网上仲传咗好多。系啦， 即系你话最后结论就听我哋电台新闻， 但起码即系讲紧呢个西湾河嗰边啦，就是、今朝发生咗一个开枪嘅事件啦，咁样咧就有 哇！我真係唔知點樣形容嗰件事嚇、啊，因為咧亦都因為現場係有唔同嘅記者朋友啦，有唔同嘅網媒啦，係將嗰個片段咧係由開槍之前嗰一刻嘅兩分鐘咧，其實已經係有直擊報導。咁所以咧，即係究竟可能有陣時你會話開槍，咁你係咪堵路啊？你係咪犯法啊？你係咪暴力啊？所以導致呢個情況出現。其實大家如果睇翻嗰條片咧，之前之後十幾二十分鐘嘅，咁大家都可以用你哋嘅眼睛去做一個判斷。嗯、即究竟乜嘢为之暴力咯？ 系啊，因为我都觉得咧，有阵时嚟到今时今日咧，都十一月咧、 嗯， 我哋其实有啲嘢咧应该戒甩咗佢嘅。我真系呼吁有啲嘅市民可以戒甩咗佢咧。 系乜嘢？ 就系话，系我唔知道。系我唔知道，总之咧就吓呢啲人我唔理噶啦，我唔知啊，暴力就唔啱啊咁样。嗱、嗯，這個、呢个以前我哋听好多嘅，有好多人就话我唔知道，就特别系譬如你俾片佢睇嘅时候咧，咁、你知啦，上个礼拜我哋都有位前辈会话俾你听过话、啊，啲片啊你又信噶、或者可能佢会觉得即系呢啲嘢咧唔可信嘅咁样，但我觉得应该都戒甩佢啦，因为我哋其实而家都进入咗一个。全民都拍片嘅年代啦，你有乜嘢即係资讯啊？你而家连睇场波可能都有多过一个版本嘅片段可以供你参考。咁、有时你见到一啲都係囉好真实嘅一啲画面，係咪都可以有返自己判断呢？我今日睇完嗰个画面之后呢，即係我都吓一跳啊，因为呢我第一个反应就係话哦，原来而家呢即係如果你话同交通警员有争执呢，原来已经系要俾人开枪射。跟住我好惊嘅地方系咩呢？喂，好多驾驶人士， 其实咪因为社会运动之前，大家都好多时都同交通警员有 有边个 闹嘅市民都 有 啊？有 边个驾驶人士未试过同交通警咧有争执？嗱，你话喂争执冇咁近啊嘛？喂，大佬，你睇下以前啲片啊，唔系讲紧话佢堵路啊，譬如嗰啲咧抄牌啊、违拍啊，嗰阵时甚至乎咧有啲好激动啊嘛，即系指住佢咧，即系 其实都佢交通警俾人闹到狗血淋头， 闹到狗血淋头喎， 但 系 佢哋都好克制地咁。因为你真系违法，系咪？ 嗰阵时我记得仲有一单咧，你唔知有冇印象咧？话有个女人啊喺个车度攞咗个剪花嗰啲钳咧，定系嗰啲刀咧？哇！嗰阵时我哋都话唔系嘛，俾人违拍啫，即系或者堵路啫。嗰阵时嗰啲即系早几年咧，都系一啲好日常嘅呢一种嘅交通新闻嘅时候，你冇见到，你冇见到掹枪噶。我最记得嗰阵时有一单咧，你有冇印象咧？就系话清明定重阳拜山啦。佢咪唔俾啲人，因為佢封咗山啦。哇！跟住嗰陣時有一個咧，就係有對駕駛人士，一男一女嚟嘅，好似唔知冇紙定咩嚟嘅。總之個女咧鬧到直情係咧，就話咩我哋要上去拜山啊！對住個交通警咧，直情詛咒曬佢全家咧，話咧只鬼嚟揾你，講曬嗰啲咁滯嘅。但係嗰陣時我好記得嘅，嗰個交通警咧。事后系不停俾人赞翻，因为咧佢好黑就好有礼貌，佢话大家咁话啦，系啊，人哋问下佢阿妈，佢系话大家咁话啦，系啊，我啊尽忠职守嘅啫，我做嘢嘅啫咁样，即系有阵时你再睇翻，系啊，今日嗰个情况咧，喂，真系有对比嘅、哦，即系如果你话同交通警一有争执咧， 其 实 有 阵时 会明白嘅，即系当经历咗五个月嘅社会运动咧，成个社会嘅气氛咧已经唔一样，未必可以攞翻以前嘅例子去做一个比对。不过我有一个好大嘅谂法就系、是。守則就係守則，即係我哋譬如廣播，我哋有廣播守則嘅，即係我哋譬如我哋做錯咗事，我哋就要受罰嗰樣嘢。即係嗰個守則係喺咩情況底下你可以攞槍，可以開槍，即係呢一件事。 幾時都要遵守 係咪？我會話市民需要遵守法律，警察亦都要遵守佢哋嘅守則，咁樣先至可以係有一個和平嘅，係一個互相合作嘅社會。我哋講真，香港人從來都唔想任何地方亂，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做安穩。安民邊度有錢賺啊？呢個就係我哋咁多年香港嘅傳統嚟噶嘛，其實係咪先？但係如果有任何一方面唔遵守個規則嘅話咧，嗰、那個天秤咧就會唔平衡噶啦，咁就會冧噶啦。 咪仲係成日話有樣學樣啊嘛，好多時都會有啲咁嘅反射出嚟噶嘛。 係噶，係噶。 所以就唉，係咯，其實啱嘅，市民犯法係要拉噶，啱噶，即係法律嚟噶嘛。 係啊，如果唔係個即係我成日都會話一個地方你個法律唔需要遵守嘅，咁嗰個地方你真係唔好住啦。 係啊， 因為你諗下嗰個係一個亂局嚟嘅。话系咪？咁但系 點解而家個亂局就出現咗啦咁樣？但係即係大家係咪都可以雙方面都克制一啲，遵守翻你嘅法例啦，遵守翻你嘅規則啦，咁樣先至可以係一個安穩嘅社會啊嘛。 即係譬如咧，你話即係交通警咧，佢就好耐都冇試過即係揸電單車嘅時候咧。就訓練呢一個打八字咧，冇問題嘅。你可以休班嘅時候咧，自己揾條斜路就可以練習下打八字。咁應該就唔使喺大街大巷咧，你見到前面有一扎市民，我哋用市民啦、暴徒啦、示威者啦，咩都好啦， 你叫佢暴徒都好啦， 唔緊要，或者 black object 都得，係啦。咁但係喂。你打八字都要避开啲雪糕筒啦，系咪啊？冇理由你喺条街度，我见住嗰条片，头先都睇到。哇！我话阿 Sir， 你平地打八字呢招真系匪夷所思，我都第一次见到佢真系连续打咗几个八字。作为一个前 嗰、 那个 八字，而且 系 唔知系有心地无意地系撞向市民咯。 哇！咁啊惨啦， 除非嗰个市民即。最對你係做緊一啲好傷害性、恐嚇性嘅情況， 其實大家都有 咁咪點會攞架電單車去撞市民嘅咧？我阿爆頭都唔明白， 我真 係 想 睇嗰條片就睇到咁多咯。 如果嗰個係一架普通嘅電單車咁樣撞咧，我諗應該即係我哋抄翻嗰張咧牛肉乾咧，咪有張 list 出嚟嘅。呢啲應該都屬於瘋狂駕駛咧，同埋蓄意傷害啦。 有冇啲字眼勁過瘋狂駕駛㗎？ 唔係瘋狂駕駛好似係最勁㗎啦，唔得嘅瘋狂駕駛係最勁㗎，我冇記錯嘅話。即系喂，我睇到我真系话大家都系揸电单车，我都揸过啊，我又真系谂唔明啦。你揸唔到直线嘅咩？嗱，如果你话俾我听咧，佢冇心啊，咁仲惊，佢控制唔到自己个铁马。 嗯， 佢如果你系嗱，佢系有心嘅，咁我就话喂，阿 Sir 疯狂驾驶，你系咪都要上改进课程？如果你系冇心嘅，你就控制唔到个铁马咁。 咁 啊，鐵馬巡城噶嘛，我哋成日都話真係嗱，我哋明嘅，你話喂，咁你點處理嗰啲咩堵路啊嗰啲 示威者咁樣？ 我成日都話你拉佢冇問題嘅，你拉佢啦，坐監啦，罰錢啦，全部都得㗎，你告佢暴動都仲得㗎。你話佢嚴重違反交通規則冇問題，拉佢。不過似乎我哋好似冇一條刑罰咧，係話堵路咧就要俾人攞電單車撞啦，冇、一條刑罰好似話堵路咧就要俾槍射咧鬧。如果有嘅，即係不妨你話俾我聽，即係喂，你只要講清楚。如果你話翻咧，原來而家堵路係要俾槍射嘅話咧。咁唔緊要，寫出嚟咪得咯。 但係冇 啊 嘛，任何地區應該都唔會有呢個咁嘅情況。 我唔知啊，我就係覺得即係係擔心啊，呢個真係擔心， 真係好擔心。最擔心就係而家咧，其實只不過係朝早嘅10:25啊嚇。呢幾個月大家都經歷好多，不過咁早已經發生咁多事嘅話咧，所以都要提一提我哋所有嘅聽眾們啊，你係 留喺安全嘅地方啦。 係啊，你係放假又好，你今日係翻工，你係咩都好啦，最緊要小心小心。 要喊笑声 知可唔可以做到咧？好似 Beyond 呢只歌咁啊，超级武器啊，因为即系摧毁他的超级武器，你可以话双方都可以摧毁啊，最好啦。 另外，我反而我更加中意一句歌词就系 No more war，No more war， 唔好再、即系虽然我哋而家唔系话打仗，但系每一日。其实真系好似 吸口啖气嘅， 边个人都好似真系要戴个头盔先至够胆出街咁样，咁点会唔系打紧仗 咧？唔知道你而家咪仲系讲紧翻工啦，或者如果你而家喺办公室嘅话咧，究竟你有冇啲同事仲可能喺个路途上面咧？我哋好少叫人翻工嘅时候要讲一声，喂，一路平安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西湾河早上有黑衣人士聚集和堵路，网络媒体优品新闻拍摄到一名警员在泰安楼对开向一名黑衣人近距离发射怀疑实弹，该名黑衣人倒地送院抢救，消息说伤者正是接受手术。事发之后，现场遗下大滩血迹，大批的街坊不满警员开枪，同警员互相指骂。一批防暴警察其后增援，并走上在筲箕湾道和海宁街交界的行人路施放胡椒喷剂。现场大部分是普通装束的街坊，不少的市民被胡椒喷剂射中，包括多名的长者。警方至少拘捕两人。至於開槍的現場，即是筲箕灣道和成安街交界的十字路口馬路，仍然是封鎖。多名港島刑事偵緝隊的警員和鑑證科人員到場搜證。民權監察發言人黃浩然說，片段所見示威者並沒有手持武器，質疑警員當時是不是可以使用其他武器，包括是警棍或者胡椒噴劑等。他表示根據警隊的指引，警員必須是在生命受到威脅、沒有其他更低武力損害的情況下才可以使用實彈槍。如果證實警方當時是開實彈槍，警方必須交代原因並要求獨立調查事件。另外，對於有網上的片段顯示一名揸住電單車的交通警員懷疑衝向聚集在馬路的人群，人群隨即跑開。黃浩然說，從未見過警方用類似的方法驅散人群，認為對警員或者現場人士都有危險。他認為警員是有意圖衝向人群，要求警方交代。輕鐵屯門站月台朝早八點半之後左右，有市民發生口角，有乘客不滿有人阻礙列車服務，雙方對罵。大約20個防暴警察一度到場，一名男子被查身份證，防暴警察逗留大約5分鐘之後離開。多人阻礙車門關閉，有人將膠路牌掉到去列車的車頂，多架輕鐵未能夠駛離現場，港鐵職員一度嘗試協助閂門，但是不成功。十幾個防暴警察其後折返，一名防暴警員指罵車上的乘客，列車最終在9點之後開出。一批市民在觀塘 APM 商場連接港鐵站 A2 出口的位置與警員對罵，警員衝前噴射胡椒噴劑，在商場範圍制服多人在地下，至少一男一女被帶走，其中一名女子懷疑頭部流血，牆上留下血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44点，跌607点，总成交金额27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7点，跌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蚊，跌3.2；盈富基金27.15系跌6毫；友邦保险79.75。 半，跌2.65。美团点评92.65，跌1.95。港交所248元，跌6元。建设银行6.33，跌1.4。中国平安92.4，跌1.7。工商银行5.71，跌1.5。信宇光学科技126.9，跌3.9。小米集团8.59，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09，瑞士法郎0.997，澳元0.685，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3点，跌47点。港金现价报13,65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69美元，卖出1,46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最新嘅服务状况啊！而家东铁线红磡站至火炭站咧就5分钟一班车，中途不停沙田站噶。红磡站至到火炭站5分钟一班车，中途咧就不停沙田站噶。咁西铁线啦，红磡站至到锦上路站10分钟一班车，马鞍山线正常5分钟一班车，中途不停恒安站。荃湾线啦，都系正常5分钟一班车，中途咧系不停葵芳站。咁而港岛线咧，暂时咧都系正常噶。咁而观塘线啦，观塘站嘅何文田站啦，至到5分钟一班车；观塘站至到调景岭站20分钟一班车；将军澳线油塘站至到北角站啊8分钟一班车；东涌线啦，香港站至青衣站4分钟一班车；香港站至到欣澳站咧就12分钟一班车。咁南港岛线、迪士尼线同埋机场快线咧，暂时正常。港铁嘅巴士咧，同埋大屿山嘅巴士服务咧，部分嘅路线需要暂停服务噶。咁另外，由于个别嘅铁路路线服务受阻啦，咁港铁公司咧都会因应嘅实际情况，为部分嘅路段咧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噶。咁讲翻电车先啦，电车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芬尼街一段啦，来回线嘅电车服务暂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系挤塞，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去到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落山道。咁启德隧道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另外而家咧，七贤道南来回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咧需要部分嘅路段封闭啊，咁影响到加士居道来回方向都挤塞噶。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旺角道啊。另外大老山隧道比较挤塞咧，就沙田入口啦，慢线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上环方向咧就近住加多近街一段咧就非常之挤塞。另外喺九龙啦，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啦就挤塞噶。咁去观塘方向龙尾泽安村，去荃湾就喺龙盘苑啦。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就彩云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浸会桥面；三号干线去尖沙咀啦，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就海丽村。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啦，马料水段啊，去九龙方向仍然挤塞，龙尾排到大埔教公园；昌明路、葵涌道交界来回方向挤塞。咁啊，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啦，去荃湾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龙尾都排到去嘉文爱丽信中学对出；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路为一段来回方向挤塞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呢个世界原来有好多工程都出咗事， 例如意大利嘅比萨斜塔就越嚟越歪，而喺英国伦敦嘅千禧桥就左摇右摆， 美国仲有条马路连埋啲车一齐碌落山添。 究竟呢啲咁出事嘅工程仲有冇得救呢？ 全新电视节目《 点解工程出咗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系啊，呢、这个礼拜五六日都吓、过得唔简单嘅。不过唔知佢喺屋企里面同两个细路、两个仔仔，系啊，因为佢话佢嘅细仔咧都开始大啦。咁啊嘅同阿哥一齐咧，唔知有冇一齐咁对抗呢个咧？其实都颇百厌，又几麻烦，又唱歌难听嘅爸爸咧，吓、唔知佢点样咧？我哋有请我个拍档曾志豪。 冇啊，佢惯咗噶啦，系咪？有啲嘢惯下惯下就 OK 噶啦，系再难听嘅都系自己爸爸把歌声啊！我谂佢两个都会体谅我哋用唱歌嚟宣泄下自己嘅。当呢一个抗争成为日常嘅生活行程咧，你会发现一样嘢就系、是、啊，你系冇办法可以。避开亦都冇办法可以置身事外。话说琴日就喺我哋一街之隔嘅呢一个友一城呢一个商场，咁啊真系而家呢个名咧名副其实啦，系又一个咁样嘅城，即系点咧？因为又一次喺商场里边出事，亦都有一次好似八三一咁样拱走晒啲记者同埋 First A 封咗个站，嚟到今时今刻都唔知道究竟发生咩事，所以你话咧又一真系。啊，好邪啊！即系又一单又一宗，系我哋呢个香港咧又下一城啦。喺呢方面，点解话即系佢会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都避唔开呢？因为其实咧，我琴日我太太就同埋个细仔咧，就系喺呢个商场里边，可以话同咧跟住落嚟发生嘅嗰啲咁样嘅混乱情况咧擦身而过嘅啫。因为话说琴日就佢哋谂住等我放工啦，咁佢带咗个细仔咧就推住个 B B 车咧。佢就话啊，咁佢喺阿成度食啲嘢，咁跟住咧到我差唔多收工咧，佢就上翻嚟揾我啦咁样。其实以前都做过好多次呢一种行为，不过琴日咧就真系变成一个非常嘅事件咯。当做紧节目嘅时候，中间已经见到，因为琴日有呢个所谓嘅和你 shop 嘅行动啦，咁啊亦都有人喺里边咧就进行一啲破坏嘅行为嘅。我哋强调破坏系可以拉嘅，冇错，系值得俾人哋去拘捕嘅吓，犯法要拘捕嘅。啊，不过我谂。都系拘捕啫，你冇谂过会发生跟住嘅事情啦。我老婆就仲收到我紧急嘅 WhatsApp， 我就话喂，你快走啊！好似听讲嗰度咧，有人破坏，咁然后咧亦都有人入咗嚟咧，就拉人噶咯，会唔会有影响你啊？佢仲同我讲话唔系，好似好平静，佢唔知喺几多楼咧，一路望落去都冇事咁样。咁我就安心啦，我就以为可能咧，即系最多就喺里边破坏完，咁啊真系俾人哋即系拘捕啊，或者驱散咗咧，应该就冇事啦。因为琴日几区咧都有呢啲情况发生嘅。咁啊，去到走啦，四点钟之后走咧，佢仲喺之前影咗张相俾我睇，佢就话好平静啊。佢话成个商场里边咧系好多黑色衫嘅人企咗喺度，但佢话咧佢影出嚟嗰张相咧就冇做其他嘢嘅咁样。咁我话哎呀，佢之前破坏咗你睇唔到啫。好啦，到走啦。四点几佢又返嚟揾我，咁然后我哋两个呢即係终于汇合嘅时候呢，我哋仲话唉好啦好啦，咁今日呢好在平安度过啫，即係虽然呢有人做咗啲破坏嘅行为咁样，咁但佢又同我讲咗一样嘢，佢话係呀，我走嘅时候呢我就啱啱见到有班防暴呢入咗嚟商场啦咁样，我话吓咁大件事，佢话不过我谂冇事啩，咁大个商场喎，咁多人喺里面喎，同埋佢再次强调，佢话我走嘅时候呢我见唔到里面有任何嘅即係好混乱嘅情况。呢、这个就系佢叫做最尾一个叫做望到嘅画面，因为离开个商场，跟住落嚟嘅当然就系琴晚大家我谂都彻夜难眠啦，系啊，估唔到跟住落嚟 就喺我老婆离开咗呢个商场，我谂都唔知有冇十分钟，都计唔到个时间啦。就发生咗极度混乱嘅一连串嘅画面，包括喺个扶手电梯度驱赶啲市民啦，无论系记者又好，市民都好啦。哇！我睇到真系行多两步，行慢两步，扑得落嚟噶咯，你完全唔知点解啦。亦都有休班警咧喺拘捕人嘅时候咧，就俾人哋袭击啦。呢、這个亦都系见到啦。但系我谂，琴日大家最觉得恐怖嘅就系发生咩事呢？有四五个一班嘅防暴，将一个黑衫人打到直情系不省人事、头破血流咁样。喂，呢、這个已经系唯一可以讲到个资讯，因为跟住冇啦，睇唔到啦。跟住就已经系我都话咧，又一封将所有嘅即系记者同埋 first aid 赶走晒。你唯一可以知嘅就系琴晚去到夜晚嘅时候，好多记者啦，甚至乎有某一啲嘅议员咧。真系去到凌晨一点两点，佢仲入翻去嗰个商场里边，要用自己嘅方法去搜证，例如攞紫外光灯去由商场一路照到落去停车场啊，究竟边一个地方会唔会有机会见到有血迹咯？我谂咧，做记者嘅朋友咧，应该呢世都冇谂过咧，佢哋系要做侦查报道，但系冇谂过做刑事侦查报道噶嘛，即系呢一份应该系交俾警察去做噶嘛，点解而家会变成咁嘅咧？咁所以，琴日呢件事，我谂令到大家都会好担心，唔好再有一次有呢一种咁样嘅悲剧发生。亦都话俾你听咧，原来呢一种嘅状况咧，真系同你一分钟擦身而过，你永远唔知道你系叫做早走咗十分钟嘅嗰个叫做幸运儿，定系你系迟走咗十分钟嘅不幸人士。所以是福不是祸，是祸真系躲不过。有突发嘅情况啦，要躲一读交通消息先。因应西湾河站有突发情况，车站是临时关闭的，港岛线的列车现时不停西湾河站。重复一次，因应西湾河站有突发情况，车站临时关闭，港岛线列车现时不停西湾河站。风头火势啊，最近的这一连串的运动可能都会影响到他的一些演出，不过我想呢，学他刚才说的，他的心情应该都不是摆在舞台上面的了。我们有黄耀祖。 是啊，星期五就开 show 了，不过好像呢，即如果其实都好像今朝这样，我想个 show 都会有几多不明朗的因素啊。但是对于我来讲，真是的，排就排了的了，准备也都准备好了了。观众买了飞的话呢，都希望做个最好的演出给他们看。但如果有其他原因而做不到的话，我都会自己懂得衡量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一一一，今日系11月11号，可大家即刻会谂起正啊，因为真系实在太多地方咧都会有做紧唔同嘅减价。琴晚我都见到噶啦，有啲咧去到半价噶咯，已经系，因为咧就话1月11号呢个单身嘅日子就系光棍节啊嘛，系咪？内地有啦，外国嘅网站其实讲真，周围嘅零售市道都唔好，我讲紧全世界啊吓，即系都藉住呢一啲嘅时间咧，就谂住诶，不如就做啲一啲嘅折扣优惠啦，咁就希望可以做一啲嘅促销嘅咁。但大家咧，其实可以如果即系再谂多少少嘅话咧，每年嘅11月11号咧，亦都系另外一个日子嚟嘅，唔系净叫大家去买嘢嘅，亦都系和平纪念日啊。可能你会见到我哋以前啊老板啊，即系阿英女王啊，同埋佢哋成个皇室啦，其实咧都有出席到一啲嘅活动啊。因为本身咧每年嘅11月11号。定咗做和平纪念日咧，就希望可以纪念翻咧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同埋喺其他战争之中啊牺牲咗嘅军人同埋平民嘅目的。和平纪念啊嘛，希望大家都可以记住，凡事如果我哋可以用一个和平嘅方法咧去处理嘅话，亦都简单嚟讲，吸收翻我哋嘅前人啊，俾到我哋嘅一啲提醒啊，打仗、战争。其实未必真系解决问题最好嘅方法嚟嘅，反而和平先至系最好解决问题嘅方法。好讽刺啊！今日咧就系11月11号，我谂香港都有唔同嘅事情发生，令到我谂起另外嘅八个字啊，就系、是、不要忘记，不要麻木。香港嘅节奏真系好快嘅，我哋生活节奏好快，呢排嘅新闻啊，更加系日日新鲜，日日金添啊吓！发生得太多太快。有阵时真系会自己嘅记性唔够好啊，可能会唔记得咗有一啲其实系好重要嘅事情啊，但因为发生得太多啊，即系个剧本都写唔似咁 update 啦，系咪？咁我就觉得更加要提醒自己，呢把尺字系我自己俾自己嘅， 有阵时有啲嘢我真係唔可以忘记，都唔可以麻木，因为重要嘅嘢我哋好需要去寻求返个真相。有阵时如果一啲错嘅事或者一啲唔合理嘅事去不停去发生，第一次可能你觉得好不合理，到慢慢慢慢你再日日见住，已经经历咗一万次之后呢，有啲人可能会因为经历得多慢慢变成咗习惯。但大家要记住，嗰件事唔代表就係正確同埋啱㗎。所以呢几个字係我最近不停提醒我自己，因为我记性唔好㗎嘛，寫咩都唔记得。但有一啲嘢如果我哋连个真相都未揾到嘅时候，更加应该唔好忘记，唔好麻木。风头火势，每一日咧，佢都会朝早翻嚟嘅咧，紧守住佢嘅岗位嘅吓。冇错，可以喺度好努力做紧佢嘅功课。我希望咧，我讲多两句之后咧，佢就成功，啱啱可以将最尾嗰句挖埋加埋啊吓。佢就系桂花店。 系啊，有时即系准备之下咧，有啲轮进嘅。咁但系如果之前多啲时间，唉，就衰啦，自己又即系。关心香港，所以用咗好多时间就睇新闻，所以就咁样啦。O K 嘅， 唔系衰嘅，关心香港系需要啊， 系啊， 傻猪嚟， 我要大大声喺大气电波度讲 ，I love you。 我谂住话 I love Hong Kong 嘅啫， 我都系啊，都要嘅。吸烟危害健康，大家都知啦。咁其实所以咧，就好矛盾地咧，知道危害人民嘅健康。但是世界各地只要你有钱有够年龄就可以去买。当然有很多都说不够年龄他都走去买啦，那就不啱的。那么都走去买之后又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信息广告叫大家不要吸烟。吸烟呢除了危害自己的健康之外，还会连累家人连累仔女你的屋企的宠物同事，是因为有二手烟三手烟的嘛，所以不是只得你一个吸烟的，当你吸烟的时候尤其是你在街揸住支烟，你自己在吸得很开心的时候，后面跟随你的人呢，他就会吸了你喷出来由你的口喷出来或者你的鼻喷出来的烟雾。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站在后面的朋友呢都是受害的。咁唔係，即係當然啦，你有你嘅自己選擇嘅，知道嘅係啦，人有選擇係好嘅咁。希望你都愛惜自己，盡量盡早戒煙啦咁。今日咧就睇到咧，曾經擔任14年嗰包紅色包裝煙仔嗰個代言人嗰位有型嘅牛仔咧，係啊嗰個大家知道邊個啦嚇。咁咧佢咧喺美國一間嘅善終院舍離世，享年90歲。咁究竟係咪佢因为长期吸烟吸到咁，但都90歲喎咁。嗱，其实呢报道话佢呢一生人佢从来都唔食烟嘅。係呀，佢唔食烟，但係佢拍烟仔广告，因为佢嘅样子吸引，所以广告公司同埋嗰个烟仔商公司都话非佢不可，一定係佢搵佢拍嘅咁。咁有报章报道就写返呢位深入民心嘅烟仔代言人嘅故事呢，就话啦呢位其实佢係一个牧场主人嚟嘅，咁所以呢佢笠住个牛仔帽咁样。呢位牛仔先生呢做咗14年嘅代言之后佢就唔做啦。重点就係广告商同埋呢老板呢都认我都话呢个品牌代言人非佢莫属，佢入型入格，其实佢做代言人点解佢唔做啊咁。因为其实你知啦，做代言人都个个收入都几可观㗎嘛，係咪？但是他都是自行请辞说我不做了。为什么啊？事完有一天，牛仔先生呢就他的仔就忍不住问他爸爸了，如果呢你不想我们吸烟，那为什么你要拍吸烟广告啊？哦，或者拍香烟广告，不是吸烟啊，拍香烟广告啊。哦，他说这句说话呢，牛仔他无言，他答不到。但系跟住令到佢醒过就系，其实自己都唔食烟，咁点解我走去拍呢啲香烟广告？去系啦，即系觉得自己咁样好似做得唔啱咁。于是乎佢就请辞，跟住就冇再做呢个香烟广告啊。所以呢个广告，如果佢唔请辞嘅话，一做14年啊，系啦。啱啊！好多时写即系生活上面咧，好多时你啲细蚊仔会问翻你，点解你要咁做啊？咁如果大人？ 如果答唔到或者冇一个好好嘅答案嘅时候，都希望个大人都可以即系醒觉反省翻，反思下啊细蚊仔所问嘅问题，究竟你啊做得啱定做得唔啱咧？呢位爸爸选择系我为咗个仔，我唔想佢好似其实自己冇吸烟，不过佢唔想个仔吸烟，所以佢请辞。呢、這个爸爸我觉得系好佩服佢，佢做得好啱。系不过佢离世咗啦，咁希望打后嘅吸烟嘅朋友都希望你好好都谂下啊，尽早戒烟，爱锡自己，爱锡你屋企人啦。 运输署又有特别嘅交通消息啦，咁啊，香港岛啊，薄扶林道近住香港大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街咧，佢哋系暂时封闭咗嘅。九龙方面啊，康庄道大角咀方向近住海底隧道收费广场，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亦都系暂时封闭啦。新界顺东路、达东路，同埋呢一个新运路近住扫管埔路咧，亦都系暂时阻塞或者封闭嘅。以上嘅公共交通服务咧，路段嘅公共交通服务系受阻、改道咧或者有暂停服务嘅。咁啊，希望驾驶人士尽量忍让咧，遵守警员嘅指示啦。咁啊，希望大家亦都留意住电台、电视最新嘅交通消息。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Gesù, divino, in questo giorno.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Nel Padre, Figlio, Spirito Santo. Amen. 说得真我哋总共住在角落，一直一直一直满足黑色帘幕被风吹动，阳光无影在穿透，洒下表情被我驯服后的笑容，沉默人潮，沉默人潮，孤单开始发酵，不停对着我嘲笑，回忆逐渐烟消，曾经纯真的画面残忍的温柔出现，脆弱世界大，我们一起来祷告，认识的父母一句路看不见坠落孤独，请原谅我的自负， 周杰伦以父之名啊， 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24点，跌628点，总成交金额35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8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6，跌2.6；盈富基金27.2，跌6毫；友邦保险79.8，跌2.6；美团点评92.8。跌1.8，港交所247.6跌6.4，建设银行6.32跌1.5，工商银行5.7跌1.6，中国平安92.15跌1.95，小米集团8.6跌2.4，信宇光学科技126.8跌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016，瑞士法郎7.857，澳元5.366，加元5.918，新西兰元4.968，欧元8.6311。每百日元对港元7.1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3点，跌47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4美元，卖出14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嘅最新状况啦。东铁线啊，红磡站至到火炭站5分钟一班车，不停咧沙田站噶。咁西铁线啦，红磡站至到锦上路站10分钟一班车。马鞍山线就中途不停行安站啦。荃湾线由于葵兴站有示威嘅活动啦，咁而家荃湾站咧，荃湾线啊，荃湾线只系维持来往丽景站至到中环站嘅列车服务啫。咁其他嘅站咧系不停噶，就系荃湾线。而家只係維持來往麗景站至到中環站嘅列車服務啫，咁即係話由荃灣線啦嘅荃灣站至到麗景站嘅服務咧係需要暫停噶。咁另外觀塘線啦，觀塘站至到何文田站就5分鐘一班車，觀塘站至到調景嶺站就20分鐘一班車，將軍澳線油塘站至到北角站8分鐘一班車，東涌線香港站至青衣站啦4分鐘一班車，香港站至到欣澳站12分鐘一班車。南港岛线、迪士尼线啦、机场快线咧，暂时就系正常噶。咁另外，港铁嘅巴士同埋大屿山巴士部分路线咧，都需要暂停服务噶。咁电车方面咧，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芬尼街之间来回线嘅电车服务都系暂停噶。咁而路面方面咧，有啲地方咧系受到阻塞，需要封闭噶，包括系香港岛嘅方面啦。 薄扶林道近住香港大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街，喺九龙啦，康庄道嘅大角咀方向近住海底隧道嘅收费广场，漆咸道南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啦，喺新界顺东路、达东路、新运路近住扫管宝路咧都需要封闭噶。咁隧道方面咧，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系挤塞，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去收费广场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排到去落山道，咁启德隧道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噶。咁加士居道过海啦，同埋去翻红磡，由于受封路影响，车龙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啦，近住樱桃街对出。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仲系挤塞，龙尾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咁喺路面方面啦，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上环方向咧，近住加多景街一段咧都系非常挤塞啦。喺九龙啦，龙翔道来回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去观塘龙尾泽安村、荃湾就排到去龙盘苑。另外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浸会桥面；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海丽村。喺新界啦，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去九龙方向仍然挤塞啊，龙尾就喺大埔教公园；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昌荣路挤塞，龙尾排到去保全会思源学校对出。葵涌道去梨木道方向近昌荣路挤塞，龙尾就喺丽景；西沙路近企岭下路围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挤塞；粉岭公路近住粉岭游泳池一段来回挤塞；咁西贡公路啦，去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排到去白沙湾码头。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敏感时刻，全新环节，溜溜友情牌。 溜溜话介绍你俾我哋识，其实你想唔想识我哋噶？ 咁識多個朋友都冇壞嘅，雖然好多時咧，阿 Neil 啲朋友咧，我哋相處十年後咧，先發現佢唔係一個好人嚟嘅。 唔緊要啦，你當佢兩個係鬼，拎兩張符貼佢啲額頭得啦。 詳情記得留意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二，香港電台第二台崔潔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時刻》。今個禮拜嘉賓有佢， 我係關寶慧。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佢嘅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十一点都十一分、十二分咁上下啦吓，咁啊提一提你啦， 今日十一月十一号十一点十一分啦，而家 系啦，十一月十一号十一点十一分，就系十一秒。 Yes， 我哋变咗，我头先见到个画面， 系啊， 条一睇到， 系冇错。 不过呢个画面慢少少， 慢少少。我哋而家对住呢个一都系唯有祝大家好人一生平安，同埋咧可能有一啲小嘅突发情况咧，可能都会困扰到部分嘅打工仔啊。 嗯， 因为我哋都睇到唔同嘅消息咧，话好似有某一间中学咧就提早放学嘅， 系 原因嗰啲。就自己睇新聞啦，但我就觉得客观上大件事啦。作为家长，所以我同阿天哥，喂，咁点算啊？ 系啊， 家长 中学定小学先？ 我睇唔到佢个写法 啦，有好大分别。中学生可以借翻屋企， 冇错。 而家路面咧，你见到嗰个交通状况咧，都系你见我哋不停有呢个突发嘅交通消息啦。就算佢系中学生嘅话，要自己走识走噶啦吓，可能 都 有啲乱尽噶。 所以我都担心紧我两个细路，因为都翻咗学， 翻咗学，但系都 咁喺学校一定平安嘅。 因为佢大家有睇新闻就知道唔系佢放学嘅，系某一间啫。咁我头先真系净系谂，如果嗰啲学生家长点算啊？咁大家 密切留意消息，而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68%。 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前阵子咧，我哋上个礼拜未话咧，哎呀弊啦弊啦，一年一度嗰个年宵啊，我哋减咗一半嘅未得， 系啊， 即得翻一半。 我将佢戏称叫做宵禁啊，因为禁咗呢个干货啊，年宵禁啊。 讲翻个好消息俾你知好唔好啊？ 开翻啊， 因为有机会可以和你宵啊， 系啊， 系啦，嗱，宵咧就系年宵个宵，亦都系宵夜。 哦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就之前就话啦，即系今年咧就系得花市行啦，因为真系讲紧嘅花市净系卖花嗰边，其他嗰啲咧就冇啦。不过咧，你都知道我哋香港有好多嘅朋友，其实个质素都好高噶啦嘛，佢哋咧就会谂咯，喂。冇咗个年宵，我哋其实呢个都系我哋香港人嘅传统嚟噶嘛？有冇办法可以自己搞翻一个年宵咧？咁样 系咪喺诶？因为过往咧，我又唔记得咗咩原因啊？系有室内年宵啊嘛？ 系 室内 系啊，去咗九龙湾嗰边咧，有一个室内嘅。我但系唔记得咗点解会多咗个室内年宵。 详情咧其实未完全公布晒嘅，因为咧，但就有一啲嘅朋友咧，首先就喺一啲嘅讨论区度咧就出咗帖嘅，就系话咧。他们打算自己去举办一个就民间年宵，叫做民间年宵和你宵、 哦、 就 说、okay、 现在就已经在这个中环、尖沙咀、荃湾、荔枝角等等的地方寻觅一些的场地的 是 是是是，我们一会儿再继续和你宵、哦、现在就要和你读先、读一读特别的交通消息，运输署就宣布轻铁路线505、507、614、614P、751是会改道行驶的，重复一次了，轻铁的路线505、507、614、614P 和751是会改道行驶的，吴亭市中心、安定、友爱和兆麟站的。而另外轻铁路线705、706和761P 呢预计是需要额外的行车时间的，请各位乘客就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705、706和761P 呢是会预计需要使用额外的行车时间，请大家尽量留充足的时间出门口啦。 是刚才就讲到呢，就有人呢就想自发性地举办这个民间年宵啦。讲到个地点呢，其实就找緊嘅啫，就话中环、尖沙咀、荃湾、荔枝角都找緊场地嘅。好可能呢就唔知喺一区度会搞添咁样。预计呢个规模呢大约就会系四分之一至到半个围院咁大。咁头先阿田问啊，室内定室外啊。 哎呀 真系大部分呢都会系室内嘅地方嚟嘅、嗯。不过呢就话而家有好多地方呢即又要倾下嗰啲长租啊各样嘢嘅话呢，冇地方系可以就 say 咗个 yes， 承租咗，但肯定有一样嘢咧，喺佢哋琴晚啊，佢哋嘅面书我见到咧就出咗一张少少嘅宣传嘅广告噶啦，已经系啦，佢就话咧，诶，而家大家咧就叫自己香港自己教自己年宵自己搞咁、样嘅，就系话新年咧就和你宵就喺度咧招聘一啲嘅档主噶，咁样咧就话举办嘅日期暂定咧就1月17日至到24日，地点咧就真系要待定啦。不过咧即系就话招募嘅对象佢哋揾紧啲乜嘢嘅摊档咧吓， 系自家小作仔。 嗱，真系多呢一类嘅、因为佢哋其中一个理念咧就话，其实呢几年行嘅年宵咧都有少少变咗嘅感觉啊，年年都系嗰啲食字嘅嘢。有阵时有啲冒牌嘅货物啦、或者内地嚟嘅货物啦，佢话但系以前佢话佢嗰啲即系搞手啊，而家呢几个，佢话我细个嗰阵时咧，记得爸爸妈妈咧带我去年宵咧，有好多而家我哋谂翻嘅就系怀旧嘅物品啦、一啲怀旧嘅食品啦，可能一啲自己手作仔嘅皮革啊，香港品牌嘅 product 啦，一啲关于集体回忆啊、文具啊、玩具啊等等，呢啲咧就系佢哋而家嘅招募对象嚟嘅。 即系以呢啲小精品做主题啦， 小精品 具啊， 啊偏向少少咧系怀旧多少少噶， 系啦，老头都即系歪翻带去翻即系以前嘅70、80年代香港。 系啊，咁佢哋咧就即系有呢一个嘅谂法，咁但系其实讲真，究竟而家搞唔搞得成咧，未知嘅。但系佢哋咧就话即系已经喺度咧，就网上面咧就招募档主，希望咧就有机会真系可以喺出年咧就呢个农历新年之前咧有一个民间自发性嘅一个嘅小嘅和你烧咯。咁样 可唔可以啲社区中心啊？因为其实每一区咧都有社区中心会堂噶嘛，嗰啲社区中心会堂其实都唔系细噶嘛。 即系谂住喺梁显利嗰啲地方，我哋成日都话喺嗰度。即系庇护下啊嘛， 咁其实都系一件事嚟噶嘛，咁佢即系租场地咁。 嗱，佢而家揾紧嘅咧就真系一啲嘅铺位嗰类嚟嘅，咁、样咧佢话几类型啦，咁佢就话其中一样嘢咧都希望咧即系。 和你燒，即係民間自發噶嘛。咁樣嘅話咧，希望年宵咧可以為一啲黃色嘅零售提供一啲學習同埋消費嘅機會。 嗯、 同時間咧，佢就會話都真係同一啲場地去傾緊嘅時候咧，因為一啲嘅私人場地啊，所以咧佢就話亦都會擔心即 係經營問題， 經營嘅問題啦、啊，保安嘅問題 啦、啊， 即係會唔會你咁樣搞嘅話咧，會唔會有警方又會參與到啊？或者咁佢就話，起碼佢哋會加強保安嘅咁。不過佢話有一啲嘅場地咧已經即刻婉拒咗啦。咁有啲咧就話中立嘅，就諗住、嗯、喂而家咩市道啊？如果你肯租我嘅地方，我賺到 兩萬蚊啦。 喂，你知起碼你諗下，而家咁多吉咗嘅鋪頭，嗰啲嘅鋪頭可能佢都願意攞出嚟嘅話，就唔使永遠都年宵之前嗰啲鋪頭淨係賣利是封啊。 唔係咯，我啱啱想講，咪等於嗰種短期租約啫嘛，冇分別㗎啦。OK 啦， 跟住咧，但係你諗下嗰啲平時嘅短期租約，一個鋪位其實都唔細㗎嘛，你要自己一個人去承租一個咁嘅鋪位兩個月啊，一個月都係一個幾和味嘅租金嚟嘅。但係如果由佢哋去搞，跟住咧佢哋咧就會將佢劃成咗唔同嘅攤檔咁樣嘅話咧， 格仔鋪咁樣係嘛？ 少少格仔鋪咁樣嘅話咧，大家就分擔咗個租金嘅話咧，咁就會好啲咯。 其實我都見到而家有啲商場係啊，咁即係有啲鋪頭啊，唔知佢趕人走啊，定人哋即係頂唔順走啦嚇，貴得滯咁樣。咁就見到佢吉鋪喺度咧，跟住都要招來一啲咧散貨場咁樣咯，就變咗散貨場咯，即係好短，肯定佢好短期，因為好簡陋嘅裝修，即係擺一啲架喺度，就擺啲貨物就喺度賣咯咁樣。 其實而家你都可以話有個新形勢咯，即係以前就集中喺幾大年宵市場裏面咧、嗯。如果而家佢用呢一個概念嘅話咧。咪真係好似所謂遍地開花咁樣咯，咁你咪區區去翻自己嗰度，即係一個小型嘅年宵。不過我又覺得咁啊，氣氛就爭啲咯。 哦，會㗎，但 係因為你去年宵最高興嘅其實就係、是、哇，好似即係一大棚人啊，柴娃娃咁樣咧。如果你分區辦事處咁買嘅，同我落樓下文具店買有乜分別啫？咪好慘啊！ 咁起碼我會話我哋 冇， 係啦，好過冇咯，即係跌落地我哋都揦翻扎沙，所以嗰個年宵就冇咗一半㗎啦。咁如果有呢啲民間嘅，咁同埋講真，如果有一啲佢哋自己嘅手作仔，想揾地方去賣啊，或者俾多啲人認識啊，我覺得都冇壞喎， 係 咪？ 冇 錯，大家都流傳啦，即係點解會冇咗年宵咁樣嘅話？ 係因為啲手作仔人哋唔中意啊嘛。 係咯，啲手作仔唔中意啊嘛，咁大家又可以做一啲你自己中意做嘅手作仔咯。 係啊，和你燒究竟有冇機會咧嚇、啊？不過其實應該都係想翻翻以前，係咯，有冇機會可以回復翻嗰個盛世？有啲难啊！啊，你又想喺年宵度买啲咩咧？真系，你都不妨可以留个言、啊，即系你最期待有啲咩物品，会唔会真系嗰啲传说中嗰啲啄啄糖啊、铁皮玩具啊？老香港嘅记忆究竟你记得几多咧？吓，佢都系我哋香港人嘅回忆嚟嘅。不过呢个回忆咧，而家好 update 添啊！啱啱又攞到一个表扬章嘅黎明啊！ 多得这雨势，将烟花破毁，才令我体会，凡事会枯萎。多得这刹那，不小心脱轨。遗憾才会令你珍惜得彻底，同度过这盛世，随手都采到星火的美丽，但我怎知道这份执迷抱入来世。仍在你躯体，就趁那歌声悠扬，玻璃倒映了今生不再的幻象，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短流长，未来将怎么设想？恨这晚歌声悠扬，中多少秒钟可跟最爱来分享，种种一 恩恩爱爱，可伸展多少世代仍在唱。心不再转，才让时间实践惊心的爱恋，同度过这盛世，随手都采到星火的美丽，但我怎知道这份执迷抱入来世，仍在你躯体。就趁那歌声悠扬，玻璃都映了今生不再的幻象，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短流长，你来将怎么设想？恨这晚歌声悠扬，当中多少秒钟可跟最爱来分享？种种恩恩爱爱，可伸展多少世代仍在唱？种种恩恩爱爱，不可多得的美。但无常怎么可自想。 黎明的今生不再，来自电影玻璃之城的主题曲。玻璃之城亦都是当年讲的香港大学的这一套电影，亦都是令人很多很多回忆。哎，好像啊，但旧的时光旧的年代一样。OK， 好，继续了。 成日都话啲细蚊仔，机不离手，电子奶嘴，系啦，咁啊，即系好难控制，因为佢一拿起部机啊，真系要打机过关，过关，过关，你唔停佢，即系同佢死过咁样噶嘛，会系咪？咁你觉得有啲咩方法，即系可以咧令到佢哋改善？希望佢哋真系咧唔系好再都掂嘅，但系即系。转移视线就唔再去咁沉迷嗰个叫做手提电话嘅游戏机咧，咁 搵第啲嘢奖励佢咯， 系啦系啦，就系有啲咁样嘅嘢。 即系如果你唔打机五分钟嘅就奖励 个女朋友仔俾佢咁样咯， 太早啦， 可以拍拖， 太早啦， 咩忙啲啊？早噶，我话你个仔随时啊会同你翻嚟讲噶啦，爸爸我中意咗个嚟嗰个女同学啊，而嗰啲幼稚园咧已经系讲噶啦，妈妈我拍拖，即系嗰啲咁噶啦， 仲要家长。投诉就 系 话佢同我抢添， 同埋最重要嘅就系，如果佢得到佢爸爸优良嘅传统，佢应该咧好细个开始咧就会有呢啲嘅遐想噶啦嘛。但记住个重点系遐想啊， 唔会即系奖个女朋友啊，太过天方夜谭啦呢件事。都系奖励嘅， 旅行咯， 都系 俾钱佢啊。 其实都有啲嘢， 有啲咩自己去买啦咁啊。 佢都有啲嘢学习到嘅。 一嚿云俾佢奖励 嗱奖， 哇！咁我谂佢宁愿阿妈都想去搵电脑。 我想赞佢，起码佢肯默哀啊，真系呢个值得赞。 系咁，我哋谂俾少少时间， 又要讲一讲先， 讲一讲我哋运输署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吓。运输署咧喺今日上昼10:24宣布啊，港铁服务建议咧调整如下噶啦，荃湾线车务状况，中环站至到丽景站系每8分钟一班，中环站至到丽景站系每8分钟一班嘅，而丽景站去到荃湾站咧系暂停服务嘅。咁啊，市民咧，请你哋继续留意住电台或者电视广播最新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的消息啦。 好 ，OK， 好啦，即系中环线、红色线啊，大家留意住 啦，冇错。 Okay， 好，咁究竟有咩方法令到佢就唔玩手机咧？ 咁咧，即系我哋又去翻一个比较喺经济上面都几需要支持嘅印尼，系啦，咁啊印尼，咁佢哋咧个政府就话真系啦，真系唔掂当，我唔希望咧我哋啲小孩子咧即系冇晒童真啦，跟住机不离手啦，净系挂住打机啦咁。咁佢哋嘅政府咧就谂到一啲嗱，当然啦。 通常佛人就冇人中意嘅。 嗯。 但系奖励咧，咁啊好多人吸引，觉得啊系咩？即系奖励下咁。咁佢哋咧就话有一个即系希望咧鼓励小朋友放弃咧电子奶嘴。咁佢就话每人佢而家咧试行紧啦吓，喺30个县里边。咁咧佢就话啦，用抽签嘅形式抽出咧20至30名嘅小朋友，咁做啲咩咧？佢政府咧就会送一只小鸡，小鸡即系初生嘅，坚嘅真系 活生生嘅一只鸡仔俾佢， 系啦，嗰啲真系咧即系蛋壳走出嚟嗰啲毛神神嗰啲啦，系啦，嗰啲就真鸡仔咧就送咗俾佢哋，希望佢哋将时间花心机咧去养个小鸡，咁养到小鸡 即系贪妈歌词嘅真实版， 真实版 唔系嗰啲电子鸡仔，而系真系养 真 鸡， 咁啊养到个小鸡咧就变成大鸡嘅时候咧，咁跟住咧政府又会再发多3只嘅新嘅小鸡俾佢哋，系啦，咁希望佢又继续养鸡咁样，跟住咧就将啲时间咧摆喺嗰度啦。 我想问你哋有冇养过鸡啊？你哋自己，你有养过 雞？但我养唔到。哦，系啊，最终即系唔识唔掂。 唔系，因为我未试过养鸡啊，即系佢谂紧点解要用鸡咧？系咪因为其实嗱，譬如我养狗，我要 train 佢，我要陪佢，但系鸡你唔使放鸡噶嘛？ 唔系我估咧，因为呢个系唔系即系相对下应该系最。本钱轻啊嘛，因为即系你鸡苗啊嗰啲咧，样样嘢，即系你如果你用狗嚟做例子嘅话，咁你要香港你买只狗或者领养咩都咧都系贵噶嘛，咁你要鼓励啲人可以做嘅养鸡就应该系相对最轻强，我谂 系最简单系嘛，即系佢哋都唔系有 同埋我估因为印尼，因为佢始终用好多香蕉地方咧，即系我哋而家谂亲就住高楼大厦啦，分分钟个香蕉可能农村本身都有养嘅，即系佢哋嘅地方系容易啲做咯。 佢抽签嘅就唔理系边个，主要你参加嘅。抽签啦，咁跟住咧，佢话如果你将只小鸡养变成大鸡嘅时候，再俾得3只小鸡你，咁佢话一年之后咧，佢话一年咧就将小鸡养得好嘅人咧，政府就奖你一架单车，系啦，就奖你一架单车，就送作为一个奖品嚟送俾佢哋。 咁又唔同，因为如果净系得鸡仔啦，我都觉得啲即系大鸡唔食细米啊。 喂，但系我想 佢有埋后边嘅单车就可能好啲嘅， 冇记认噶，即系如果阿妈想要 唔系你要拍照有记录咯， 有记录。 有全程佢哋嘅相片记录啊！ 鸡冇样认噶嘛，系咪先？ 鸡又冇编号啊！ 你移花嗰啲咩移花接木都得噶嘛？ 可能佢俾 编 号佢都唔定。 而家要俾编号啊！ 唔系佢一定啊，冇编号点知你系咪假噶？系咪先？咁跟住咧，佢仲 要现场嘅显示喺嗰啲记录里面见到嗰啲鸡仔嘅编号。 跟住咧，佢就政府咧就会先教埋细蚊仔一套咧，就系话养鸡嘅方法咁样。佢话大受欢迎啊！而家佢真系咧，啲家长就话咧，细蚊仔真系摆咗心机落去嗰啲养鸡仔个身上面就。少咗用手嚟用咗电话啊咁样， 用少啲手机就养多啲小鸡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西湾河朝早有人堵路，警员在泰安楼对开向黑衣人近距离发射实弹，中枪的21岁男子送往东区医院救治，现时情况危殆。事发之后，警员到场搜证，一直有市民在场指骂。从网络媒体优品新闻拍摄的片段见到，朝早7:00在泰安楼对开有黑衣人士聚集同埋以杂物堵路，交通警员到场驱散，并扑向一名企喺斑马线嘅男子，警员将佢制服期间拎出手枪指向旁边嘅黑衣人，期间听到两下嘅怀疑枪声，有两人倒地，警员将佢哋制服并继续擎枪戒备，现场遗下血迹。其中一名相信是中枪的伤者一度挣扎跑走，随即被警员制服。警方搜证完毕之后，防暴警员冲出在筲箕湾道举黑旗，并发射至少3发催泪弹，随即登上警车离开。有市民走入附近的商店和银行暂避，有燃烧有催泪弹烧住马路上的杂物，之后继续有市民用砖头等的杂物堵路。民权监察发言人黄文 民权观察发言人黄浩然话：片段所见示威者并冇手持武器，质疑警员当时系唔系可以使用其他嘅武器，包括警棍同胡椒喷剂等。佢表示，根据警队指引，警员必须喺生命受到威胁、冇其他更低武力嘅选项嘅情况下，先至可以使用实弹枪。如果证实警方当时开实弹枪，警方必须交代原因，并要求独立调查事件。另外，對於有網上片段顯示一個駕駛電單車的交通警員懷疑衝向聚集在馬路的人群，人群隨即跑開。黃浩然表示，從未見過警方用類似的方法驅散人群，認為對警員或者現場人士都有危險。他認為警員是有意圖衝向人群，要求警方交代。各大专院校今日停课，包括中大、港大、浸大、理大、教大、岭大、城大、树人大学、公开大学、演艺学院以及职训局。科大寻日已经宣布，因为上星期遭到大规模恶意破坏，多处地方受损和大面积涂污，今日的课堂取消。多间院校的校方表示，由于公共交通服务受到严重影响，取消今日的课堂，并呼吁学生和教职员保持谨慎，理性克制，注意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76点，跌576点，总成交金额40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0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6，跌1.6；盈富基金27.2，跌6毫；友邦保险80.05，系跌2.4；美团点评92.7，跌1.85；港交所248.6，跌5.4；建设银行6.35，跌1.2；工商银行5.73，跌1.3；中国平安92.2，跌1.9；信宇光学科技126.9，跌3.9；新鸿基地产112.2，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97，欧元0.686，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6点，系跌54点。港金现价报1366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58美元，卖出146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港铁最新的消息啊！东铁线红磡站至到火炭站咧就5分钟一班车，中途咧就不停沙田站；西铁线红磡站至到锦上路站10分钟一班车，马鞍山线啦就正常5分钟一班车，中途不停恒安站；荃湾线咧由于葵兴站咧有示威者阻碍列车运作啦，荃湾线而家只系维持啊来往丽景至到中环站嘅列车服务8分钟一班，丽景站至到荃湾站。暂停服务啊，丽景站至到荃湾站暂停服务。咁而港岛线咧就不停西湾河站，观塘线由于调景岭站列车啦，同埋车站嘅运作受阻啊，咁而家观塘站至到调景岭站嘅列车服务暂停噶。观塘站至调景岭站列车服务暂停，观塘线咧而家只系维持来往何文田站至到观塘站嘅列车服务，大约系6分钟一班。咁将军澳线啦，油塘站至到北角站8分钟一班车，东涌线香港站至到青衣站4分钟一班，香港站至到欣澳站啦12分钟一班车，南港岛线、迪士尼线啦、机场快线而家暂时咧都系正常噶。咁另外啦，轻铁路线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505、507、614、751行驶咧就需要改道噶吓，就不停市中心啦、安定啦、友爱、兆麟站噶。咁 而路线啦，705、706、761P 咧，预计需要额外嘅行车时间。咁港铁巴士啦，同埋大屿山部分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暂停服务。咁喺电车方面啦，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芬尼街之间嘅一段啦，来回线嘅电车服务咧都系暂停。咁有啲道路咧就系受阻塞啦，需要暂时封闭噶。包括喺香港岛薄扶林道近住香港大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街、九龙嘅康庄道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海底隧道的收费广场同埋七行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㗎。咁而喺新界啦，顺东路、达东路、新运路近住扫管堡路呢都係受到阻碍需要封闭㗎。咁而路面比较挤塞嘅呢，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返上环方向啦，近住加多近街一段呢都係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挤塞啦，喺九龙啦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三号干线去尖沙咀啦，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海丽村。喺新界大埔公路嘅马料水段啦，去翻九龙方向，咁啊车龙排到去大埔教公园。西沙路啦，去翻大网仔路方向，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斜下村。青山公路葵涌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昌荣路一段咧就挤塞噶。咁粉岭公路近住粉岭游泳池对出一段来回挤塞。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桥面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落山道。咁加士居道咧，由于受七行道南嘅封路影响，咁所以加士居道过海啦，同埋去红磡咧，车龙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近住樱桃街对出。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申理程招聘会， 我知11月13日至15日在上环文娱中心展览厅举行嘛，有超过70个机构即场招聘，很多空缺的。 你怎知道？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2153-3985问下啦。 喂 H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系黑怕乐队嘅 Take Care 啊，因为而家真系咧好人一生平安，我哋真系希望咧所有人都平平安安啦。特别系咧，而家即系大家都陆续收到唔同嗰啲消息咧，似乎除咗你话各区都有堵路嘅呢一啲违法嘅行为之外咧，亦都有各区都有唔同嘅追捕啦、催泪弹啊、开唔同嘅枪械啊，甚至乎可能有啲话哇。嗰、那個小學區嚟喎，但係都有啲即係 tear gas 咧，就已經周圍放咁啊！亦都話有啲學校都話提早放學啦咁樣，咁所以咧，不如真係啦，我哋請我哋啲網友咧分散各區，可能都翻工啊、住緊啊、翻、學嗰啲咧， 係啦，嚟自唔同區份， 係啊，喂，究竟 分享下你而家個狀況點啊？ 係啊，即係咁多唔同嘅站又封咗嘅情況之下咧，各位街坊啊、市民啊或者翻工嘅朋友咧，其實你而家情況係點咧？嗱，譬如可能翻工嘅，你可以打嚟咧。你个 office 嗰啲位咧系咪十室九空嘅？系咪好多人都翻唔到？譬如我哋都有啲同事咧、 哦， 可能翻嚟帮手嘅，佢真系未翻到嘅。系啦，咁呢个真系你都会 有啲情况啦， 预咗咁，会唔会你可以讲下你嘅工作状况？而家究竟你见到附近系咪已经冇人翻工咧？咁样 系，或者你哋今朝翻工嘅时候，或者翻紧工嘅时候啦吓、你哋嗰个状况是如何？各样嘢嘅话咧，都可以喺网上面留个言啦。我哋一齐揾个位咧，同大家即系。我哋即系一个香港人嘅节目嚟噶，其实系咪？即系所以，如果究竟香港发生紧咩事，你哋有嘢同我哋汇报嘅话咧、我哋都可以互动下。 特别譬如你话西湾河啦，大家都见到站就封埋啦，咁嗰度啲街坊啊，即系如果而家你又听紧收音机嘅、喂，究竟最新情况系点样嘅、究竟发生咩事？咁其他地区咧，我哋都见到有好多好混乱嘅情况噶，我哋咧就人就在直播室，心咧都喺成个香港各区嗰度。我哋尽量咧都唔想即系好似完全关注唔到咁啊！如果你哋能够提供到啲资讯，等我哋大家咧都互相可以即系帮助一下。你有啲咩心声嘅，我哋尽量都希望可以帮你大家可以即系宣泄一下。咁但系呢啲资讯啊，亦都要互相即系协助一下啦。 Okay, 我哋互相帮助啦。 欢迎大家网上留言俾我哋啦，或者 fax 号码23396453嘅咁啊。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啊，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五分钟一班车啊，中途唔停葵兴啦，同埋葵芳站嘅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五分钟一班车，中途唔停葵兴葵芳站。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白鬼月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意见不够后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到人妻信箱，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嘿，广播到人妻信箱开始。 系啦，今日咧11月11日星期一，而家咧都就嚟11:51啦吓，哎呀，真系好多个一噶。今日广播到人妻信箱，想讲下，如果你隔篱有一个中意疯狂购物嘅伴侣，你会点处理呢？我哋啊，而家事不宜迟，我哋有请人妻豪、人夫祖同埋阿 Vio 田，唔该晒三位吓。嗱，先讲下个背景先噶吓，新劳嘅人夫咧吓，有个好中意网购嘅人妻，中意嘅程度，我谂佢应该多过佢老公噶。啊，点解咁讲咧？不如我哋听下佢嘅对话先啦。 呀，老公啊，啱啱过咗11月11日11:11啊，我终于买到啦！ 老婆，你买到咩啊？ 我唔话你知，我等你心思先。 哇，咁神秘嘅，唔知人妻买咗啲咩咧吓？ 呀， 你又呀， 呀， 你又呀啊， 呀呀，老公啊，啱啱11月11日11:11，我买咗嘢送俾你啊！ 老婆你冇病啊？你啱啱未同我讲咗一次咯？ 呀， 又呀， 呢个呀系嬲猪咁嘅意思啊！呀，嬲猪 吓， 你都唔留心我讲嘅嘢嘅，我头先冇讲到11秒嘅。 耶、yeah, 老婆啊 yeah, 不如我都惹下 啦。 咁你究竟买咗啲咩呢？样嘢我比较担心喎、 啊。耶、yeah, 我呢个係神秘嘢嚟㗎。耶、yeah, 我唔话你知。 吓、啊、咁你唔好同我讲啦，直接而家又要唔话俾我知。 我要等你心急啲。 哇，个老婆咁都得啊。11月11日11:11同11秒之间，只系11秒之间，佢已经买咗两样嘢，个老公都由得佢嘅。 呀，老公你唔问我呢个呀系咩意思嘅？ 我放弃啦，你都要系呀噶啦，系咪都？ 系啊，我呢个呀系我牙痛啫。 系啊， 呀，老公啊，我啱啱咧， 你又做乜嘢啊，老婆？你唔系想话俾我知你啱啱喺11月11日11？咩嘢嘢又买咗啲乜嘢呀？ 呀，我呢个係开心呀嚟㗎。呀，老公呀、啊、 你好难阅读㗎、啊、老婆。 係呀、啊、你真係好犀利㗎啫，咪犀利嚟㗎，係呀犀利。咁都俾你估啱咗一半。 乜嘢一半呀、啊、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兜咁多个圈呀、啊、你今次阿桂花田开单新聞一样兜咁多个圈，成板子都未入正题嘅。 呀，我个照稿读㗎咋、 啊、你 次我呢个呀系偷偷地笑嘅。呀 啊好考演技呀、啊、呢、這个。 我喺11点嘅时候买咗11样嘢。 吓、 啊、好抵呀、 啊。哇，咁落去个老婆会唔会仲有继续嘅呢？真系有啲担心佢老公个荷包 哦！呀， 你又呀，我觉得好危险，地雷一样，老婆。 今次我呢个呀系唔知点解呀嘅，因为今次导演冇交代啊。 咁我话你知啦，嗱，老婆，你真系唔好玩嘢，同埋唔好玩我啦，好唔好啊？可唔可以一次过话俾我知你究竟买咗几多样嘢啊？ 我买咗好少啫嘛，你听住咯。我喺今日嘅11月11日11:11买咗嘢咧，又喺11月11日11:11咧买咗嘢俾你啦。咁喺11月11日11:11咧就买咗11样嘢啦。而11月11日咧买咗今日为止咧，我买咗11,150蚊。 老婆冷静啲先啦吓，我已经唔冷静，你几时变得咁冇节制、咁大花童嘅？唔系你平时成日话自己悭家嘅咩？ 有 冇意思啊？你氹我都冇用，我听得出你系氹我嘅想。 今次唔系想氹。 氹你喎、啊，系我想你唔嬲啫喎，我知错啦，最多咁啦，我呢我找一半卡数，同埋今晚我 咩啊？ 氹你开心，来吧，我什么都应承，来。你唔俾反应嘅， 我俾唔到反应啊！我出手啊！我想我话俾 你 知， 你系咪硬料啦？个拳头， 哇！人妻冧招，冧个老公，个老公做吴心软吓，真系好奇喎、啊！ 当你都唱到叶玉卿。咁我唯有讲呢一句啦，嗱，老婆真系嘅，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啦。再系咁样嘅话咧，我真系唔会帮你找卡数噶啦。 呀，呢次系开心嘅呀嚟噶，代表奸计得逞啊！你 feel 唔 feel 到我嘴角含笑啊？呀，老公啊，日月嘴嘴去先啦、啊。 嗱嗱嗱，老婆，我又咁为你系咪？既然今日你又咁高兴，我又咁兴奋啦，不如我哋今晚就即兴地吓，系、啊、嗯， 哎呀，你系咪讲完噶啦？头先 我讲完噶啦。 哎呀， 叮当叮当叮当，啊乜咁早嘅？啊，嘿，系咪订咗嘢啊？哦，今日先订货，咁快送货，有人送货去佢府上、啊。 唉，老公啊，老公呀，等等先，我要收货先啦，俾、 啊、 我着翻条裙先啦、 啊啊。快啲，快啲啊，等你啊，老婆啊。 哦，收货好快翻嚟，老公，拜拜。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 叮当叮当，我又嚟订货，又嚟送货啊，系咪订咗货啊？你哋 老婆啊，乜而家咁好服务噶？你唔系今日先至订货，咁快今日即刻送货嘅？ 呀呀，我呢个系强颜也嚟嘅，系啊 咩啊？ 我买咗咁多钱咧，梗系第一时间送俾我啦。老公，你等我吓， 又等。 余小姐，来来回回，阿人妻接咗五张单嘅货，啊，大家都讲咗吓，估下系个网上系咪真系咁好服务？今日订货，今日送货咧吓，喺开始时都讲咗个人妻系中意网购成瘾，去到病态噶咋，但系个老公系唔知噶，因为后来佢将嗰啲货品唔送屋企签收。改为送去公司啊，即系百家火啦，所以人妻点都唔会啊，唔做嘢，因为佢冇地方收签收佢嗰啲货啊嘛。 哎，老婆啊，个柜做咩打唔开？你锁咗啊？ 哦，老公啊，啊，做咩无端端要开个柜啫？好耐冇用噶啦，放啲杂物同旧嘢啫嘛。 我就系唔记得放咗啲咩啊嘛，未开嚟睇下咯。想喂喂，你快啲帮帮手啊，老婆。 啊，你你唔开得噶？ 你开咪开咯，开嚟见我咪做咩啫？你收埋个男人个柜桶咩？ 收埋个男人都冇咁大件事啊，唔开得噶，总之唔开开啦。 我要开， 我 要开， 俾你开， 打开佢。 哎from 咗啦， 系啊 ，from 啦， 系啦 ，from 一声，哇，个巨响， 系真系大吉利是，啱啱我都收到个 message 啊，我今日都要收货啊， 系啊，系 from 一声个柜门打开咗，佢老公唔见咗，点解啊？因为人妻将佢呢两年嚟嘅战利品收埋喺个柜里面，塞到爆晒，里面有几百样衫裤鞋袜化妆品护肤品，门一打开就冧晒落嚟啦。 而家我哋系咁要听翻一阵歌啦。 换了家私，家里换上新的布置。努力为着期待你望见时，但你归家搬上便合，最后提出分手两字，是你像没缘 因或是玩弄情感，偷偷跟他秘密开始。念你的台词，不需犹豫，手中失去戒指，在你别去的同时，交低门匙，还转身潇洒称赞，快撤太精致。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明月，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身心都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想沉睡，厌了恨睡，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 我而家终于知道躲于衣柜里的。这个衣柜里的男人，原来的意思是被老婆的战利品淹没在衣柜里面，这解。 我从来都不否认我有做过 衣柜里的男人， 不是 战利品， 我就走出来的。但我想讲的是，有时买的东西太多呢，都真的怕被人说，所以呢都有些收买，我都有试过。是啦，不打开那些柜桶住，我都有试过。 你都有试过。 有啊，是啊。喂，即有阵时如果那排买得太多的话呢，即是都不适宜的，容易嗌交的嘛，那样就避一避咯。永远那些新衫跟着打开咗呢，跟着我就会讲。唔系啊，旧噶，有着过啊，即系呢啲，但系我喺度讲，你哋有冇试过？ 冇开过， 系啊， 你冇见啫，咁样啊。 我有试过执屋嘅时候咧，我同我老婆讲，老婆呢度成个柜都系你啲袋啦，但系你一个都冇攞出嚟用嘅。但佢好快可以话到俾我听，话呢啲全部都唔啱用啦。又或者佢话我有用过噶， 系，不过你冇有理由嘅，系咪？系啊，所以啲老公啊，真系有时要控制一下老婆。我想问你嗰啲， 唔系噶，其实 我 冇净系老公老婆噶，要买嘢嘅话咧，男士一样会嘅。男士即系我哋之前都有睇过讲嗰啲嘅报道，要买嗰啲模型啊，系咪？男士都要匿埋，即系将佢收埋，唔俾个老婆知噶。其实即系有嗰条瘾嘅话咧，你忍唔住你要买嘅话咧，咁你要发出嚟就发出。 最紧要就唔好争人一身债啦，自己嗰啲叫做卡数自己付啦，最好系咁啦。 除非你老公真系好有咯，系咪？咁你就乱买，老公真系帮你填晒条数咯，系咪？ 唔系，不过我觉得头先个对话嗰个情节几好啊，因为个老婆做咗错事。佢又肯俾個老公同佢做翻啲錯事，不過去到最尾 都係 錯，都係做咗錯事，將錯就錯，真係好啦。好快就要到12點嘅新聞啦，新聞報道跟住翻嚟繼續有風騷快活人。 深证成分指数报9740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5.2跌2蚊，盈富基金27.25跌5.5，友邦保险80蚊跌2.4，美团点评92.5跌2.05，建设银行6.34跌1.3，港交所248.6跌5.4。工商银行5.73跌1.3，中国平安92.25跌1.85，新鸿基地产112跌5蚊，信宇光学科技127.6跌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015，瑞士法郎7.857，澳元5.369，加元5.92，新西兰元4.97，欧元8.6333。每百日元兑港元7.1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1点，跌50点。港金现价报1366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59美元，卖出14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最新嘅状况啊！东铁线红磡站至到火炭站咧就5分钟一班啦，中途咧就不停沙田站噶。咁另外火炭至到罗湖啦，同埋落马洲站咧都要暂停服务噶。咁而西铁线咧红磡站至到锦上路站10分钟一班车，马鞍山线咧正常就5分钟一班车，中途咧就不停行安站。咁荃湾线嘅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5分钟一班车。咁但系中途咧都不停葵兴站同埋葵芳站。港岛线咧就不停西湾河站， 另外由于调景岭站列车的车站运作受阻，观塘站至调景岭站的列车服务是暂停的。观塘线现在只是维持来往何文田站至观塘站的列车服务，就六分钟一班车。将军澳线油塘站至北角站八分钟一班车。东涌线香港站至青衣站四分钟一班车。香港站至欣澳站十二分钟一班车。暂时南港岛线、迪士尼线、机场快线都是正常的。另外由于路面有障碍物，轻铁路线505、507、614、751改道行驶，不会停市中心、安定、友爱、兆麟站。另外路线705、706、761P 预计需要额外的行车时间。港铁的巴士和大屿山巴士部分路线都要暂停和改道。而在电车，介乎筲箕湾总站和芬尼街之间一段来回线的电车服务都是暂停的。另外路面都受到阻塞，需要封路，包括香港岛、薄扶林道近住香港大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街，在九龙康庄道大角咀方向近海底隧道的收费广场、漆咸道南近住理工大学、弥敦道太子方向近登打士街、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而在新界，顺东路、远东路和新运路近扫管堡路、粉岭公路近港铁的粉岭站，部分路段都受到阻塞，大家留意。而在路面方面，在港岛域多利道去上环方向就挤塞近加多近街一段。另外在九龙方面，龙翔道来回方向较早前挤塞，现在只是挤塞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龙尾排到去风力楼，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海海丽村、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在新界了，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去九龙方向近着昌荣路一段都是挤塞，另外西沙路去大网仔路方向近着企岭下路为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斜下路。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着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挤塞的。刚刚收到最新的港铁消息，就是观塘线现在维持何文田站至油塘站来回列车服务大约是六分钟一班车。而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现在排回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就挤塞的，受差行道南的封路影响，龙尾好长排到去渡船街近着樱桃街对出的。啱啱都收到最新的港铁消息，西铁线现在维持红磡站至屯门站来回列车服务大约是六分钟一班车。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每日进食两份水果三份蔬菜，保健又防病，慢性病高危的司机朋友一阵开饭记住加碟卓菜全走。好了，拜拜。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二台通识六十秒。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通知联合国退出巴黎协定，预料一年之后会完成退出程序。2015年，接近200个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决定将巴黎协定取代京都议定书，目的是阻慢全球暖化的趋势。四项的主要内容包括令全球平均增温远低于摄氏两度，尽力将升幅限制摄氏 1.5 度之内。第二是2050年至2100年间将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限制在树木、土壤和海洋可以自然吸收的水平。第三，每五年会审查各国对减排的贡献。 最后就是希望富有国家向贫穷国家提供气候资金以适应气候变化，并承诺改用可再生能源。由于美国占每年全球碳排放15%，是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它的退出惹来了全球很大的争议。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丰收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12点啊，有12分啦。今日咧一定系会交通消息咧比较长噶啦吓，咁啊大家都应该会体谅噶啦，太多唔同嘅事故发生咗。 所以我哋咧都可以同大家呼吁一声啊，如果你哋有一啲嘅即系今日嘅路面嘅情况又系点啊，你哋心情嘅状况是如何啊？有我哋喺度，咁你哋都可以留个言喺网上面，我哋丰收快活人嘅平台度咧，一阵间搵个位咧同大家，唉，唞个气啊，咁样都可以噶。 因为各区都有唔同嘅状况咧，咁啊究竟特别好多学校区，我见到我陆续住好多朋友咧。佢都会 send 过嚟啊！佢哋好惊系咩咧？就系嗰啲即系催泪烟啊！ 系， 因为你入咗落去之后咧，即系你究竟几耐先会即系散啊？有影响咧？譬如头先我个朋友咧，佢 send 嚟佢就话：喂，唔系、哦，好似话而家将军澳咧，因为嗰度又有放题啊嘛。 系， 嗰度起码有几间都有转啊，甚至乎有啲系特殊教育中心咁样咧。 系系系， 好大件事噶咁样。好啦，所以我卡就要讲呢个新闻咧。其实早几日嘅卫生署咧，终于公布咗， 卫、哦、 生署终于公布咗。就是关于催泪烟的健康资讯。首先咧，成个标题咧，其实都好矛盾嘅。 其实系我哋唔应该知噶嘛。 唔系，矛盾系咩？催泪烟佢冇健康可言噶，但系佢有健康资讯。虽然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嗰啲其实应该系对你嘅影响。 系 啦， 唔系应该健康资讯。 嗰啲唔系健康资讯，应该系话俾你听食几多个生果啊？咩 咩菜一份肉嗰啲啊嘛。 即系大件事咁样，跟住佢话咧，终于都有啦。因为咧嗱，其实我真系觉得有啲迟啊，真系呢单新闻咧都已经系9号嗰阵时出嘅。 系。 即系就算你话11月9号， 我记得咧，我上一个礼拜风头火水就有讲到话佢哋即将会讲咯。咁嗰阵时我已经拗头噶啦，原来你冇一个咁样嘅指引，连阿陈肇始咧都走出嚟讲， 因为话 其 实 我哋嘅认知唔够深噶，佢都有咁样讲。咁你又放，即系我嗰一下我即系即刻有咁样讲，你仲系放题咁放喎，系咪？ 佢都话唔知道里面有啲咩材料，因为转咗一批新噶嘛，话 系 啦，所以咧 大量 供应啊嘛，系啦， 所以佢而家 所以好惨嗰啲。即係叫做，因為佢好多嗱，你話哦，對付你啲目標者啊 ，OK， 咁你話好啦，我哋要對付佢，咁但係有啲好多無辜嘅市民，好多喺屋企喺你樓下，因為佢 冇錯。頭先你聽新聞， 我揀喺邊度住，我冇得再揀嘅，或者係 人多街道窄，全部啲住宅邊度冇聞過啊？係咪先？咁我屋企都滲入，係我係無辜，咁啊點解？ 頭先都話有啲長者行過路過都要中喎，一係就中胡椒，一係就中催淚煙咁樣。 由於譬如有皮膚敏感、好敏感啲朋友咧，可能一觸即發噶咯， 呼吸道啊各方面都，咁我而家起碼叫出咗個指引啦。 哇！但 係 呢個指引咧， 真係頭先睇到， 我頭先睇到第一格咧，我真係覺得好彩，我老婆唔再生咋。 哦，如果唔係就點啊？ 即係你知唔知佢第一個？你知唔知佢第一個嘅建議係咩 啊？ 佢建議咧就係話喂母乳嘅媽媽。 OK。 咁佢嘅資訊嗰個建議事項係咩咧？嗱，即係聽到你都嚇一跳啫。佢話。建议母乳妈妈如果接触咗催泪烟之后2小时之内，请勿喂哺。 系 你如果是一个喂母乳的妈妈，你听到呢度，你唔好话2个钟啊，我谂你20个钟都唔敢喂佢啦。嗱，阿田嗰阵时好有经验啊，啲陪嗰啲咧全部都系话喂，唔好譬如食姜啊、饮咖啡啊，即系讲 就直接系饮乜嘢。 我想问下你个陪乳或者唔使陪乳，你自己听嘅传统经验咧，佢会唔会同你讲话？喂，你食咗姜之后咧，2个钟之内唔好喂住。 肯定啊，我自己都亲身经历啦。 2个钟啦，你系知道你会。 你会传到落去噶嘛？ 食完嗰个系因为要嗰、那个孕妇即系产妇都要着保身系嘛？佢食完嗰次之后，唔该你嗰诶跟住要放嘅奶咧，唔该你泵咗去，你唔好饮，唔好俾 B B 饮，你倒咗佢，跟住先再隔一餐，你之后先好喂。因为咧，我哋同事翻，终于翻到啦，譬如我三个 一阵间翻个位同佢倾下偈啊， 希望佢安全。 因为真系好直接，产妇里面吸咗啲咩，就系直接俾 B B， 因为佢系一个制造者嚟噶嘛，制造人。奶嘅人， 我真心无知啊！即姜系唔得嘅， 唔系会辣啊，即系话传到落去。 有冇话譬如唔系一个即系最专业嘅指引啦？譬如阿培宇姐姐或者阿田，你嘅妈妈教你咁样，你食咗姜之后几耐唔可以喂部母乳俾 先？即跟住你要喂嘅时候，唔该嗰浸奶你泵咗，因为谷噶嘛。 第一浸唔要啊， 第一浸要倒咗去，跟住你先至再隔，起码嗰个要四个钟头咯， 即四个钟。姜都要四个 钟，先咪话咯， 唔系啊话。 我头先嗰个， 我因为我真心无知啊嘛。 我自己嗰时系咁， 喂部母乳系咩嘅一件事啊嘛。 我嗰时系咁咯，我会即系一睇，即系见到做咩阿 B 就有咩阿嗰时阿荣荣又做咩出晒红点啊咁样。 系啊，会噶会噶。 姜 因为烂得滞啊嘛，即系唔系话有毒啊，纯粹就因为佢嗰啲叫做寒热反应咧，你会令到佢咁啫嘛。嗱，咁所以我头先点解我见到呢个报纸都攞呢个嚟做一个标题咧，就话建议喂母乳嘅妈妈两个钟之后先好喂。我心谂有边个妈妈，如果中我催泪烟就喂紧母乳嘅，我谂佢嗰日都唔敢喂啦，两日后都唔敢喂啦。嗱，佢系好得意嘅，佢而家就建议你两个钟啦。但系咧，佢点讲咧？佢话根据医管局嘅毒理学专家意见咧，佢话咧喺国际上咧并无指引，就话咧催泪烟吸入咗母乳之后咧要隔几耐先可以喂哺。我谂系真系冇人做过呢种指引嘅， okay. 因为从来都冇人谂过会有催泪烟系会射到去一啲所谓普通嘅妈妈啊呢啲一般街坊度。我哋真系开先例啊！呢铺仲开健力士啊！我谂世卫都应该为我哋特别召开一个 Hong Kong meeting 啊！真系。嗱，佢就冇嘅，所以咧，佢亦都根据佢哋嘅意见咧，就话催泪气体里边嘅活性化学物质咧，嗱唔系活性乳酸菌啊，系活性化学物质咧，佢话接到黏膜嘅时候咧就会分解噶啦，佢话咧喺母乳里边咧累积嘅机会咧系甚微嘅咁样，只不过咧佢话基于安全起见咧，就建议你两个钟之后咧先好再俾佢喂哺啦咁样，咁仲要咁。佢话呢个建议嘅时间咧，就视乎你暴露喺化学物质同埋暴露时间距离咧增加咧，而有冇嗰个稀释结果咧，就要再进一步先知嘅。即 我即刻举手问个问题先，一般嘅妈妈点会知道呢啲咁科学性？究竟我系暴露咗几多？即系讲紧我暴露咗喺呢一个 tear gas 底下几多？跟住我要点样去计算翻个有条方程式噶？即系我要计翻跟住我几耐我先至可以喂哺母乳啊？任何媽媽都唔會識計呢條數噶喎、 哦。你記唔記得嗰陣時鉛水事件咧？ 記得。 咁嗰陣時大家咧咪好，即係嗱，我哋普通市民最大反應咧，咪就喂有毒噶、哦，你會損害智力噶、哦，係咪應該即刻換曬喉管同埋要驗身咧？咁但我都記得嗰陣時我哋嘅衛生高官出嚟同你講。其实咧，拉匀一生嚟计咧， 唔知道有冇几多星水系啦。 但佢拒绝饮嗰杯嗰杯水喉水嘅吓。 好多时佢哋拒绝。 佢而家咧，之前都有议员做过相同嘅实验咧，因为阿邵始就话、你洗干净啲苹果批咗皮得啊嘛，跟住嗰啲议员就拎住佢话呢个苹果又中过催泪烟，你敢唔敢食啊？洗完啦，佢都系唔食嘅。嗱，咁所以我觉得咧，嚟到头先阿祖问得好啊，喂，我系个妈妈。如果我真系咁不幸放工， 媽媽真系讲， 唔系因为佢 讲 母乳啊嘛，我哋先 科学家都未必识答啦。 唔系啊，唔系啊，个问题而家佢讲紧系啦，母乳喂哺嗰班朋友，佢放工翻工唔小心中咗，你今日有边个中唔到啊？如果佢翻去要喂奶嘅话咧，咁佢点样用？头先嗰个专家讲咧就话，不过咧就要视乎你暴露喺嗰个化学物质嘅时间距离增加咧，要再自己等下稀释几耐。 咁咪系咯？ 点知咧？ 边个 度啦？即系 OK， 即系你要求 我 妈妈咧？ 我点为之我系吸得多啊？ 唔系你应该。 吸得少啊！ 你要随时攞表，譬如而家咧，12:20，跟住大家临时中咗，跟住你就要计数啦。喂，我而家20就中咗招，跟住咧你去到几耐咧，终于就撤离咗一个安全嘅地方啦，完全闻唔到。加几耐啊？25，哇！25算长定耐咧？ 唔系啊，但系跟住 要稀释几耐咧？ 下一个问题就系、是，咁就算佢计晒所有嘢啦，去打边个电话问边个人，边个可以答得到佢啊？ 系啊，又唔知喎。 系啊，咁边个验到嗰啲奶冇事啊？ 系啊，边个可以啊？ 大家临时如果有咗事系点？譬如我自己有个朋友嘅，佢就生完 B B 冇耐。 跟住佢係本身係喂哺緊母乳嘅，跟住我琴日見佢嚇、啊、你出咗街咁樣，因為啱啱嗰頭琴晚你知唔同地方都有狀況啦，跟住佢就話我係放棄咗喂哺母乳，我先至夠膽出街。 咁梗 係 啦，頭先都話咯， 嗱佢嗰個出街佢唔 係 上街示威嗰種，係 行街 啫，只不過係去一啲咧可能係熱門啲嘅地方，因為直見到哇嗰區放題喎，大家擔心喎咁樣，因為諗住 B B 都唔係好大，你本身係喂哺母乳嘅，應該仲喂哺緊啦。佢就話佢選擇要放棄咯，因為唔知係咪將本身喂哺母乳就係想將最好嘅俾小朋友，係 啊， 佢唔知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樣嘢。 好啦，跟住 都可以講句嘅。咁但係如果係真係咁敏感嘅朋友，咁你嘅見到呢啲情況， 冇得見到你唔係 啊， 你出街唔好去咯， 冇啊，你行過商場，琴日喺亞城，琴日喺超級城嗰啲。有好多人行過喎，喂，你唔係無端放啊嘛？我鬼唔知嘅喎。 譬如有啲朋友 喺地鐵站咁點算啊？ 我有個朋友喂個小朋友喂到兩歲嘅，即係話喂到母為止，跟住佢都想繼續喂哺母乳嘅。咁係咪佢呢兩年唔翻工啊？ 冇得避㗎， 冇得避啊！即係咁樣嘅。 真係唯有避咧，就係唔喂母乳咯，真係。嗱，然後另一個咧，我覺得又係好慘嘅地方咧，就係好啦，大家成日做清潔啊嘛，因為佢個催淚煙嘅健康指引第二個咧就同家居清潔有關嘅，勁似你呢個小確幸。我哋不如先听个消息先。 好啊，特别交通消息嘅元朗站刚刚重开啊，西铁线全线逐步回复正常，现时咧维持六分钟一班嘅吓。元朗站刚刚重开，西铁线全线逐步回复正常，现时维持六分钟一班车嘅。 好啦，好，我哋要留意啦。嗱，家居清洁，我哋有专家小确幸考下你啦，唔系即系相对啦，你清洁得多啲啊嘛。 唔系，我暂时未揾到资料系点样使。 唔系嗱，我哋估下。 喂，但我想讲咧，我今日去到呢个九龙塘。地铁站嘅时候咧，成个地铁站咧都有一阵漂白水嘅味道，好浓喎， 系啊， 好浓，系浓到系咪漂白水啊？浓 情化不开， 跟医院一样噶嘛？ 唔系浓过医院啊，系觉得系刺鼻嘅浓啊， 系， 即系呢个系我行住揞住鼻，同埋有咳嗽咯。 咁咪即系大力消毒咯。嗱，我哋 点解？ 咁琴日有一城啊，嗰度全部都嚟晒啦嘛。 第二个站冇，譬如我炮台山站上冇嘅，但系九龙塘站系哇，即系你出哇揞鼻嘅，太刺鼻。 都话有啲人话，而家你黄大仙区嗰啲咧，即系长期中招嗰啲咧，唔知点噶嘛。嗱，所以你如果系嗰啲重灾区咧，以下落嚟呢个家居常识嘅挑战，睇下你中唔中啦。家居清洁催泪烟残留物嘅时候，根据卫生署嘅呢个健康资讯嘅建议咧。首先有啲好正路嘅，尽量就用一啲一次性嘅清洁物品啦，即系其实简单啲，你块布唔好再用咯。 哦，系啊，喂，呢个好提醒啊，唔可以求其啊。 但系如果未提之前，你觉得你会唔会？ 我都唔 知 道，我点会啫？我一定会 keep 住再用，因为 嗰块布再用噶嘛。 你屋企块地布，你唔会抹一次抌噶嘛？ 奢侈咯，系咪啊？我啲咁多钱买咁多布嚟咩啊？ 而家就 我谂系嗰啲贵价人上等人啊， 都 唔 系 讲紧奢唔奢侈嘅，系咪？ 纯粹 系 觉得唔使咁浪费啊。嗱，第一佢同你讲啊， 卖完就要即掉， 卖完即掉，因为 有 残留物啦。 有冇教大家先戴上手套、口罩嗰啲 先啊？有嗱，你要当自己咧系一个家居清洁嘅嗰啲管理清洁员噶啦，口罩啦、胶手套啦、胶围裙咧，最好就全部戴晒。 哦，全副武装。 诶，冇叫你戴嗰啲猪嘴啊，费事俾人捉你啊吓。嗱，总之捉晒呢啲啦。 我屋企都 哦，唔好理佢啦。嗱，好啦，重点嚟啦。 系， 譬如你知道，嗰笪地方咧就 系 有污染物嘅。 肯定系窗啦，因为 嗰笪系有污染物 嘅。 好，点抹？ 点抹啊？ 请问你会用咩嚟抹？你快啲话我听。 好似女士们卸妆讲，唔可以重复嘅。总之，譬如由上至下，你就跟住咧系打横过少少，又再上至下， 中 再上至下， 有一分， 唔可以上下咁抹。 喂，劲喎！阿田呢个真系要俾一百分。 卸妆啦，因为 先中一个。佢话第一抹嘅时候咧，要避免咧 重 新扬起残留嘅微粒，即系可能抹一次咧，你唔好再 fit 嚟 fit 去啦。 总之唔可以上下啦，总之系上至下。上至下就唔可以下至上翻啦。 咁好啦，你话你攞嗰块布啦， 明白？ 攞咩嚟抹？譬如话都系个窗框或者咩咧？你知道嗰度中咗招嘅。 1499消毒药水。 好啦， 系啦， 好啦， 我 唔 知。 好，俾两样你估。一攞番眼水，第二普通清水，第三攞呢一个热水。三样嘢。 热水。 番眼水。我拣番眼水。 点解？ 咁你洗碗都有啲番碱水，好似会洗得干净啲咯。 热水， 简单嚟啦。 热水系可以消除嗰样嘢啩？ 消除嗰样嘢， 我唔知啊。 今次盲拳打死老师傅啦，王耀祖赢啊！ 番碱水 啊，又叫我番碱组啊。 而热水咧，唔单止唔系佢嘅答案，甚至乎系答咩嘅？ 系因物嚟， 冇错，系有害嘅嗱。 即 系大家真 系 要听清楚。 煲过嗰啲 系啊，你真系留意清楚点解咧？佢话咧，因为受污染嘅表面咧，一般咧，你用番碱水浸湿抹布。 布咧就 OK 啦 ，OK 啦，千祈唔好用热水。佢话点解咧？以免令到残留物因为你嘅热水而蒸发，冇错。 咁 即系话佢本来 系 啊，即系一样啊。你所谓蒸发，即系话你将嗰样嘢受热咧，佢就变咗气体。哇！大佬鬼知咩？我头先 嗱，譬如我哋去茶楼饮嘢嘅时候，通常都用滚水滤水，你唔会用冻水。 你滚水啊，消毒咗啊嘛，即 系啊，你永远觉得热水系有效噶嘛？但系你而家原来卫生署话俾你听咧，唔好。 太迟 咧 出呢样嘢。 我就系想讲几多月啊？而家大佬。 而家11月。 11月，佢呢单新闻，佢话佢7月嘅时候 upload 上网，9号嘅时候有新闻报啦。你当即系大家喺7号啦，同步睇啦。都11月7号啦，个放题咗几多个月啊？系咪啊 okay, 我都系想话大件事，你话 之前 抹嗰啲唔抹错晒？ 因为好多都遭殃嘅，咁但系问题系用翻眼水啊， 翻眼水得啦， 抹完一次就唔好再重复抹。 冇错，同埋咧，千祈唔好咧谂住攞扫把。或者咧，嗱呢個高壓水槍咧就真係好難嘅，一般屋企唔會有嘅。但係食環咧，我哋都要留意下佢有冇誤用啊嚇，就唔好用呢啲嘅，因為全部都係咧驚會再令啲殘留物再濺出嚟啦。佢話咧，就算你屋企幾焗都好咧，抹緊嘅時候咧都唔好用電風扇。 哦， 係啦，又係驚 咧吹散佢， 吹散咗佢。而最尾咧就係頭先你將個抽嘢啊，個抽抹布啊、口罩啊，一定要先將佢攞個包裹咧密封包好咗先至抌，就唔好諗住話塊抹布就咁掉垃圾桶度。 哦， 哇，大佬，我頭先咧誇張啲講，我見到呢個咧，即係你同嗰啲犯罪現場咧燒毀證據有咩分別？一般阿媽點識啊？ 我想話咧，譬如今朝你都見到即係唔同區域都有同樣嘅情況， 大量放題。 咁其實嗰啲嘅區域除咗好多人住之外咧，其實有好多食肆，有好多賣食物嘅鋪頭。咁佢又有冇教到大家嗰啲？其实是要怎处理呢譬如 有生果咪话洗干净 是不是就得啊是不是真的生果因为譬如 那药材呢 我即刻想起来那么西湾河那个那区其实 有啊海味铺 大量食肆生果铺在哪个位置我都记得。咁我唔係話要倒人哋米啊，但我就想，因為其實各區都有啦，係咪？但係咁應該要點處理佢？有冇教到大家咧？ 咁同埋， 因為我想知啊，真係。 我想話，咁即係譬如，即係當其實好多市民都即係上街嘅市民啦，就無辜嘅市民都有啦嚇。咁佢哋嘅衫係咪應該嗰套衫唔再著要掉啊？ 應該要攞個袋包住咗嗰套衫。 嗰陣時，我咪話我試過咧，仲有出去採訪嘅時候咧，每次帶翻嗰啲衫咧，開頭我冇意識得咁咩㗎。 你太太仲話聞到一陣。 佢系好敏感嘅，一拎入门口咧，佢就闻到阵味咧，跟住佢就打一次唔舒服。咁去到后来咧，我就一就摆咗落冲凉房度冲啦，我都濑咗嘢嘅真系，我开热 水 嗰阵时， 因为 鬼知咩 消毒 啊 嘛， 系啊。去到后来咧，我就唔敢咧，我就直接。扮喺停車場咧，攞風就咁吹，但原來都係衰嘅， 因為 你諗住攞風吹散陣味咧，你又原來唔知道越吹越衰嘅，但係已經過曬秒啦。嗰陣時我都係八月嘅時候攞，都好耐冇出去啦。 嗰啲衫係唔可以再著。 我教你啦，仔，即係以你一貫平時諗嘢嘅作風咧，你覺得啱嗰樣嘢，你調翻轉頭嚟做啊， 唔使咁乾淨 嘅。冇事，嗱你諗住熱水， 好唔乾淨， 係啦，凍水就得， 翻緊水都冇抹 咯。係啦，跟住你用咗，跟住咪又錯咁樣咯。 錯曬， 但係連資深主婦。我头先都第一时间用咗呢一个，即系 概念嚟噶嘛？因为我哋边有呢个咁嘅经验啊？ 简单嚟讲，我会话其实世界各地啦，唔系净系香港啦，普通嘅人咧，应该都唔系会好清楚你遇到呢个催泪烟之后，究竟你嗰个处理是如何？ 同埋 唯有咁谂咯，我哋当而家长知识咯。但呢个知识咧，大家都真系需要袋喺袋，因为唔知仲要用几耐噶嘛。 但我真系觉得嬲噶，既然咧即系咁多唔知嘅因素，有咁多唔同嘅影响。啊，點解我哋可以容許佢係不停咁樣請我哋食嘅咧？真係唔掂嘅，冇嘢做嘅。 唔係咁都係 嚇，即係 咁佢都係見到一啲情況，佢先會咁做嘅。 有第二啲方法㗎，係咪啊？真係嗱，佢頭先你問食肆洗藥材嗰啲咧，我喺佢個衛生防護中心嘅網頁度咧係仲未見到嘅。 Okay. 可能佢仲要再 update 啦，因為佢都要研究一下究竟催淚煙可能對藥材嘅影響咧。又唔知边个地区有啲文献 啊！我谂所有食材都真系要特别留意啊，影响我哋嘅生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 多区早上有人堵路，其中在西湾河泰安楼对开，交通警员到场驱散，现场听到三下枪声，其中一个黑衣人中枪倒地，一度挣扎逃跑，但是不成功，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已经由手术室送往深切治疗部，目前情况危殆。现场今朝早有大批市民围观，并且指骂警员，警方施放多轮催泪弹，又用胡椒喷雾驱散，有长者和学生等多人被喷中。有目击者说，当时黑衣人手上并没有武器，又形容警员开枪的时候非常接近人群。警方在社交平台上面证实，在西湾河拘捕违法者的时候曾经开枪和射中一个男子。另外在沙田和东涌也都有警员曾经拔出配枪和擎枪。警方说，朝早起激进示威者持续在多区以杂物堵路，甚至由高处向马路投掷大型杂物。另外有暴徒向港铁车厢内投掷汽油弹以及破坏大学设施。警方又说，网上有留言指控警队高层下令前线人员今日行动之中可以胡乱开枪，警方严正澄清绝无此事，警队对于使用枪械有严格的指引，所有警察都必须为自己的执法和行为负责。警方强烈呼吁激进示威者冷静和保持理性，切勿伤害他人，亦都呼吁其他人切勿阻碍警方执法。今朝早全港多区都有人堵路，防暴警察在西湾河、将军澳和红磡等多区施放多轮催泪弹和胡椒球弹驱散。葵芳有驾驶电单车的交通警在驱散期间多次冲向人群，有人差点被电单车撞倒。有市民批评堵路行动影响上班上学，也都有人表示谅解。另外各间大专宣布今日停课。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雅典，展开对希腊的国事访问，向希腊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说，两国关系近年保持高水平发展，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以比雷埃夫斯港项目为标志的中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说，期待和希腊领导人就新形势之下中希关系发展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规划两国合作的未来发展蓝图，共同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新篇章。习近平结束在希腊的国事访问之后，将会到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三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70点，跌580点，总成交金额43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0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5.6，跌1.6；盈富基金127.6，跌3.2；友邦保险79.95，跌2.45；美团点评92.5，跌2.1；建设银行6.34，跌1.3；香港交所249元，跌5元；工商银行5.72，跌1.4；中国平安249元，跌5元；新鸿基地产9.77，跌7仙；信宇光学科技5.72，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04。瑞士法郎0.997，澳元0.686，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5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3,66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14美元，卖出1,462.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N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 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龙虎榜伴奏精选， 绝情有阵时系另一种温柔。 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逃无人。 剧集的片尾曲亦都是根据住拍韩剧中的角色而打造的，内容是关于有时表面绝情的人其实是决意放手，给对方找寻更适合的路。 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 作曲张家成，填词张美贤，编曲周石汉、黄兆铭，监制何哲涛、周石汉。今日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周柏豪《让爱高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今日嘅风之谷咧，越嚟越难度高啊！ 我要退 货， 我要同法官大庭讲啊，投诉啊， 要退货系嘛？真系， 因为咁我 系啊，冇嗱，因为今次咧，计上次呢个四大名著之后咧，我又揾咗咧，我哋中国嘅古典嘅一啲即系文学嘅作品咧，其实你可以话佢又系被誉为系中国嘅十大悲剧。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属于清末四大奇案里边嘅故事嚟嘅。 四大奇案，我即刻谂起满清十大酷刑。 满清十大酷刑其实系其中一个嚟噶，你知唔知啊？ 我唔系谂起书，我谂起电影。 我明啊，雍红啊嘛，真系嗱，所以咧先俾个又系好似上次咁啦，可以俾定个 tips 你先嘅。今次咧呢三个作品咧，分别就系有选项啊，分别就系有呢一个关汉卿嘅《窦娥冤》。 我有。读过呢个读文学嗰阵时候有， 系冇错。好啦，仲有 代表我就会答啱啊。 咩啊？ 窦娥冤 系啦，窦娥冤 系啦。另外 六月飞霜啊嘛， 六月飞霜系啦。另外一个故事咧，你好难话佢嚟自边个版本，因为好多作家咧都有写过，譬如高阳都有写过，就系、是、呢个杨乃武与小白菜。 哦，呢、這个 作品亦都改编到吓、啊，改编到吴恨添啦。 启华嘅有 系啦，冇错啦，甚至乎喺《八面包青天》里边，亦都被演绎咗一次出嚟啦，周星驰里边啦咁样。而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咧，《秦香莲》同埋《陈世美》三个选项，呢、這个亦都系《包青天》里边。 包拯啊， 系啦。 个故事、啊、 好似真系第一集就系嘅、啊，你呢个负心人咁样就话呢个陈世美系啦、啊，就即系背弃咗秦香莲咁样，咁所以咧嗱，三个其实都耳熟能详嘅，耳熟能详嘅，所以我亦都用咗咧上次嗰个方法咧，我特登好辛苦先截录咗一段咧，就即系相对好似冷门啲嘅， 要啲功夫去揾一啲细节。 系啦、 啊， 咁头先阿祖咧就话喂大佬唔收货，因为今次咧我原文截录出嚟嘅时候咧，因为。佢有好多咧，都系譬如话原曲啊、杂剧咧，佢系里边嘅一啲即系直情系选段咧，基本上就已经系佢啲唱戏嘅台词嚟噶啦。 哦，即系我哋唱出嚟 噶。唔系，即系如果你可以嘅话系啦，但系佢有唱白噶嘛，所以呢一部分 要求我哋实唱到噶， 系 话明线嘅， 话明唱白呢一段就属于念白嘅部分， 即系冇得唱， 就唔系念就唔系唱嘅。 哎呀，即刻真系令我谂翻起嗰阵时读文学咧，你话《窦娥冤》嗰个咧，老师都系咁讲噶，佢就话咧，其实当 当时嘅人咧系唱出嚟噶。 系啊，佢里边中间咧，如果你即系一路睇嘅时候咧，佢有啲会括弧，佢话俾你听咁样噶。 咁咪即系吓 咩啊？ 唔系我话如果窦娥冤里边就系咁样咯。 但系唔系净系得一个系窦娥冤噶嘛？ 系啊， 我都话写作方式有好多。 而家我就有三个啦：窦娥冤啦、杨乃武与小白菜，同埋呢一个陈世美同秦香莲。 系 好啦，咁我哋有三个选项出咗嚟，咁啊要请两位演员演绎一下啦。 好大压力噶，真系。 系啊，尽力啦，我都知道，因为咧里边系比较巧巧啲嘅，所以其实你要将佢化为广东话。如果唔明嘅话，我哋有 VO 都可以即刻帮到大家噶。 系咪需要即时翻译？ 哎呀，但我搵唔切只歌啊！ 哎呀，咩啊？ 哎呀，本来想头先即系今次太混乱啦。本来我真系谂住搵只包青天出嚟咧，噔噔噔噔噔。 咁咪即系你俾个贴士我哋咧，就呢个陈世美与陈香莲。陈香莲啊， 系啊，咁佢想俾个气氛啫。 好啊，你好需要个 background music 噶嘛？冇嘅话，你播翻《白毛金记》咯，都系中国啊，系咪？对于我哋嚟讲都一样噶咋。 系咪要咩先学神针啊？ 神针都好啊， 系啊， 即刻有啊，真系。 嗱，我自己有少少压力。 嗱，你又可以再睇多次啦。 我要睇多次，因为咧，即系因为我而家讲紧你嗰三个四大奇案嗰度咧。嗱，我头先都讲过啦，窦娥冤，我读文学有读过啦。我自己而家个心里面系谂紧杨乃武与小白菜嘅，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咧，都系咧阿杨乃武好惨啊，俾人哋逼啊， 系。 咁但系当然啦，我即系嗰阵时睇嗰个都唔知系搞笑版第三级片版咁样啦。跟住就系总之都系逼来围枪啊，好惨嗰啲。我覺得有少少呢個影子嘅咁樣，因為陳世美咧嗰陣時睇《包青天》咧，好深入個腦裡面， 都 係 負心啫， 負心啫，係啦。咁但係究竟呢單官司要點審呢？我哋嚟一嚟啊！ 好啊， 你落毒殺咗我爹，究竟你想要官休定係要私休啊？ 咩官休？咩私休啊？ 你要官休嘅，我就帶你上公堂。要你三推六问，不过我睇你呢个咁瘦弱嘅身体，应该都敌唔过啲敲打噶啦。我惊你怕你不招，喂 V O 啊，唔该， 怕你唔招认啊， 怕你 死啊， 招认毒死我老豆呢一个嘅罪。如果你要私休嘅话，不如你就早啲做咗我老婆，咁我都系算益咗你啫。仲唔系我仲唔系小白菜？ 我又唔系毒死你啊爹，我宁愿啊同你见官去啊。 你见官去添啊？ 系啊。 你瘦弱身子，你可唔可以温柔啲啊？ 哦 ，OK， 好，我怒气 啊 嘛。 系啊。 OK， 我又唔系毒死你啊爹嘅，我宁愿同你去见官，我都唔做你嘅小老婆啊。 小老婆添，我做官人性别人系点解啊？ 我做官人，即系做你老公好过第二个啦。 哦，原来呢个官人，我要嗰个官人系啊，我做你老公好过第二个做啦。告状嘅都要啲钱啫嘛。嗱，你唔知嘅，但系嚟告状嘅系我嘅衣食父母。咁至于个原告系边个，边个系被告嘅话咧，唉，咁你话啦， 系咪啊？ 从实招来，跟住我扮嗰个被告，好啦。 小人系原告张露儿，我要告呢个女人，佢落毒药喺嗰啲羊肚汤里边毒死咗我爹。哎呀，呢个就叫做咧就蔡婆婆系个后母嚟噶，大人你要同小人做主啊！ 其实都唔关小妇人事，亦都唔关老妇人事，亦都唔关我事，都唔系。佢都唔系我婆婆，又唔系我，又唔系佢后母。佢系姓张嘅，我家姓蔡嘅。我婆婆因为啊，同呢个蔡卢姨去攞钱，就俾佢 压咗去， 压咗去郊外，勒死我婆婆，仲得到佢两个两仔爷嘅相救，救咗我性命。 你想讲两个阿爹？ 佢两仔爷救咗我生命，因为咁样，我婆婆就收留咗佢两仔爷，谂住养善终生，终身报佢嘅恩德。点知系咪喊噶？啊，点知佢两个有立心不良，诬陷婆婆做咗啲手脚，仲要逼个小妇人做佢嘅新抱，指望大人高台明镜替小妇人做主。 啊、你究竟招定唔招？ 我真系唔系小妇人落毒噶咧。 既然你咁样讲，咁你哋帮我打嗰个婆子啊！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又打我婆婆，我宁愿我招供啊！ 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 我宁愿招工，系我毒死公公噶。 好啊，好啊，好啊！阿田从来未试过演绎得咁好、啊， 特别系要维护家婆呢件事系考演技。 小妇人，我做妻娘嗰个，头先我明明好薄嘅，其实 要有演技真系、啊。 好，我估我将我压重住落杨乃武与小马太， 我都觉得系， 系咪咁啊？ 因为咧嗱，我记得嗱，秦香莲与陈世美咧系陈世美系衰人啊嘛，俾人屈，有冇俾人屈噶？秦香莲。嗱，而家好明显系个小妇人俾人屈啦。 系咯系咯， 我头先坐错你，你话冇嘛，咁即系唔系呢一个啦。我哋画咗呢一个，佢而家系个女人俾人虾嘛。 我俾贴士你，冇错，并唔系陈世美与秦香莲。 斗娥冤，但系头先佢话有 斗娥冤啦、啊，我就记得咧。总之系好似讲个女人俾人屈嘅，跟住咧就搞到有冤情，最终咧就好似杀死咗佢嘅，跟住就六月飞霜就证明佢死得好惨，所以个冤魂都要走出嚟、我死得好惨。咁啊，咁系咪类似系咁样？ 系啊，咁点啊？而家杨乃武与小白菜都系有冤情噶、 嗯。我唯有讲啦， 你买边个？ 我买，我攞个情义结出嚟，杨乃武与小白菜。 咁好啦，我就斗娥冤啦，唉，唔可以咁样两个一起嘅。 好， 好啦，听只歌，好快翻嚟开股。 静得听到心跳，竟加倍紧张。微信自在在于天生天养，难以弱性强。杀入战场，最终习惯为着猎取一身盔甲，竟不怕损伤。为了梦幻日子得到保障，用恶梦结账。谁比谁越待越想，那猎物也是猎人，打破了树林，浮在半空寄生货柜上。谁明白这意象？六月悲伤，我个笑得哀伤，谁也会鉴定谁正常，不知替哪个着想，欲求未满。刚才得分享，犹如吞仙丹上月亮，谁有胆子想着世界下场？ 我一播六月飞霜，他们两个就好怕了，已经 我即刻讲到是不是死啊死啊死啊，阿爸阿妈给了我这么多钱我去读书，六月飞霜的话就即是斗娥冤，我即是估错咯。 嗱，咁样啊，我咁样开估就好容易噶啦。我哋将呢两个古仔好简单讲一次，咁睇下边个中啦吓。我哋先讲就系呢一个杨乃武与小白菜先啦。 好， 就话说咧，呢个系清末奇案嚟嘅。咁咧就杨乃武咧，佢系即系应试中咗举人嘅。咁咧佢咧就有个房客。咁咧，佢名就叫不秀姑。 我想讲啊，我成日以为杨乃武系女人，小白菜系男人嚟，唔知点解。 系啊， 真系，我讲真噶，我都唔认啦。 哎呀，救命啊！系啊， 你对住我哋呢两个讲书，你又可以呕血噶，其实。 系啊，咁咧，佢就即系有个房客咧，佢个老婆咧就好靓嘅，叫不秀姑。因为咧，佢好中意着咧白色嗰啲衫裙咧，咁啊，啲人成日就觉得佢好似一棵小白菜咁样。咁咧嗱，最大件事咧就系因为佢哋就系有阵时咧就会喺杨家度咧就帮手啦，咁啊于是乎咧成日都会见到佢哋咧呢个杨乃武同小白菜咧喺度倾偈，咁啊俾啲街坊街里咧，你知嗰啲八公八婆咧就会喺度传咧就话， 就系两个狗埋一堆啦， 系啦，咁啊传咩咧就会用咗一个名词就话咧，咦？羊食白菜喎、 哦，哦， 羊咩咩个羊就中意食白菜，咁啊暗指就话咧呢个羊奶母就嗒咗小白菜，咁啊好嬲啦，咁由于咁嘅关系咧，咁佢老公咧即系小白菜个老公咧，即系佢都喂大佬你咁搞法，我都即系颜面何存咧，于是乎咧就决定搬嚟。 就唔再同佢一齐住啦，咁样都正常嘅。本来佢哋系一个房客咁嘅关 系， 咁点知搬嚟咗之后咧，冇几耐咧，小白菜个老公咧突然间有一日暴毙死咗。咁、 哦、 本来死就已经即系好阴公噶啦，仲要系咧发现咧就七孔流血咁样死，唔、哦、系、啊、应该话系鼻孔流血咁死嘅。咁、 哦 okay、 然后咧， 最发现嘅时候系冇任何怀疑咁样嘅。 系啦，咁于是乎咧，小白菜个叫家姑啊，即系婆婆系咪叫唔系即系 奶奶， 即系奶奶啊。佢就咧聽到啲街坊街里咧，成日就話咧，即係羊食白菜呢件事，佢就話：喂，好有可疑喎、哦！究竟我仔會唔會係俾個奸夫夾計毒死嘅咧？佢就報官府，咁咧官府咧就先揾咗呢個小白菜咧，就嚟敲打招問，佢就話咧冇發生過呢件事。咁佢話咧，但係由於用刑太勁嘅關係咧、嗯，最後小白菜咧就招認咗，佢就話咧：係係係，我認啦，我認啦， 係 我同楊乃武一齊殺嘅。咁但系最惨系咩咧？杨乃武咧喺案发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出咗埠嘅，佢、 哦、 就并唔喺个地方度嘅。到佢翻嚟嘅时候咧，佢就话：喂， 我 唔喺度，不在场证据。但系我对唔住啊，你个所谓嘅淫妇已经供咗你啦。咁、 哦、 于是乎咧就屈佢啦。咁、 哦、 就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就发生咗呢一个杨乃武与小白菜嘅冤案。又要听个特别报告先啦。 系、嗯、啊，几长添啊！运输署咧下昼12:49咧就宣布，因应道路嘅状况啊，下列嘅路段咧将会暂时阻塞或者系封闭嘅。香港岛嗰方面咧就会有薄扶林道近香港大学啦，筲箕湾道咧就近泰安街嘅，德辅道中仲有北打街，这个咧就系香港岛嘅情况。九龙方面咧就有呢个康庄道大角咀方向啦，近海底隧道收费广场。另外咧就仲会有漆咸道南近香港理工大学，弥敦道太子方向近登打士街，清水湾道近牛池湾亦都系会有呢个阻塞或者系封闭嘅。新界方面，顺东路、达东路、新运路近扫管埔路，仲有呢个粉岭公路近港铁粉岭站咧，亦都系会有阻塞或者封闭嘅。以上嘅路段嘅公共交通服务受阻、改道或者系暂停服务嘅，警方将会视乎现场路面情况咧，去调整封路、交通管制同埋改路措施嘅。 系啦，好咁 大家留意住路面情况， 大家留意住啦。咁啊，最后咧，因为咁样佢就屈佢啦，咁啊惊动咗咧好多人嘅。去到最后咧，嗰阵时因为已经有报纸啦嘛。报纸有连篇刊载啦，甚至乎有外国记者咧、 嗯、 都去采访呢一单杨乃武与小白菜嘅新闻。咁然后咧， 我想问啲外国记者喺边度嚟噶？ 法国， 法国 真噶、 哦？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咧？近日咧系讲紧近日，佢哋揾到咧杨乃武嘅后人死咗噶啦，但系佢临终之前咧曾经俾人就透露嗰个信息咧，就话当日咧有法国记者系将杨乃武同小白菜咧受刑嘅情形咧影低咗张相。佢哋揾得翻出嚟， 咁犀利， 非常之咁珍贵。 翻译咧咁， 唔系啊，真系犀利。佢哋嗰阵时因为传教关系咧，佢哋有好多其实识中文噶，甚至乎佢有一幕咧，好震撼人心咧，就因为佢已经系几次冤狱啊嘛，去到最尾咧，终于咧就佢哋作尸就验骨，就睇下佢个老公咧究竟点死嘅。佢话当时呢个法国记者咧喺现场咧听住个庭审咧，知道咗原来咧嗰个验尸报告咧系话骨头里边冇毒，咁即系话唔系俾人落毒杀死咧。佢话嗰个法国记者咧直情系用中文咧好激动咁走埋杨乃武同小白菜隔篱，同佢讲话冇毒啊冇毒啊咁样，好震撼啊！你而家你睇翻啱啱呢几日嘅新闻咧、 okay ， 有张相啊可以睇到嗰个即系当日140多年前嘅一个冤案嘅情况。 喂， 好啦，嗱，头先讲咗咁耐，同头先你估我嗰个情节一唔一样 咧？咁即系唔系杨乃武与小白菜啦？因为你头先话咧，佢最终咧系会招认咗，因为佢敌唔过呢个严刑拷问啊嘛。 系啊， 但系今次咧唔系，即系我哋头先读呢段唔系嘅。咁即系 窦娥冤 咯， 窦娥冤个古仔咧，如果好简单咁讲，我哋成日话佢冤咧，究竟系冤啲咩咧？原来首先就窦娥冤个阿爸咧就冇钱，咁咧就将阿窦娥咧就卖咗俾一个蔡婆婆，就赚咗啲钱就走咗啦。咁呢个蔡婆婆咧就收养咗佢做童养媳，大个咗咧就嫁俾自己个仔。咁点知咧佢个仔又不幸早死， 系 个仔不幸早死。咁咧佢又继续同佢服侍呢个家婆。 系 咁点知有一日咧呢一个蔡婆婆咧出去收烂账嘅时候咧就遇到头先个蔡卢姨，个蔡卢姨咧就屈咗佢喺个郊外度咧谂住勒死呢个蔡婆婆，就唔使俾钱佢啦。咁啱就遇到两父子乞食嘅时候经过，就撞破咗呢件事，就叫救咗佢一命。咁但系咧就系嗰个张卢儿父子啦。但系救咗佢嘅时候咧，佢就知道咗原来佢屋企有个小寡妇，即系阿窦娥。 佢就话喂，咁不如我去你屋企度住一阵啦。咁然后咧就乘机咧就想霸埋呢个窦娥。咁咧点霸法咧？ 好贪心咯， 佢就唔肯啦，窦娥就唔肯啦。咁就将卢儿咧就落毒，谂住毒死个婆婆先。点知咁啱得咁巧，天网恢恢咧，佢煮出嚟嗰碗毒汤咧，蔡婆婆咧就嗰日咳就唔想饮。佢老豆就饮咗，即系张卢儿嘅老豆就饮咗，毒死咗。咁佢毒死咗自己嘅爸之后咧，佢就唔觉得唔甘心啊。佢就话啦，不如就屈埋佢嘅话，嗱，如果你唔嫁俾我嘅话咧，就头先嗰段啦。你如果唔做我诶老婆咧，我就告你，我就话系你做嘅。咁最后你知啦，叫得窦娥冤嘅，就系因为所有冤情都推翻唔到，咁所以佢就咧就俾人斩头。咁啊，临斩之前咧，就头先三个宏愿，大家最听得耳熟能详咧，就系六月雪、六月天都会下悲伤。 佢系咁样讲嘅，即系话如果我真系我系含冤而死嘅，呢啲就会出现啦。 系啦，咁但系佢有三个罪证，三个证据嘅。第一就系六月会有悲伤啦。咁应验咗啦。第二咧，佢就话我要企喺度俾你斩头，我要斩完头之后咧，你要喺我个刑台上面咧挂一条红白布。佢话我啲血系会向上飞溅，全部溅落个白布度，呢一滴都唔会落地下嘅。 即系呢个系反地心吸力， 其实冇可能啊嘛。但系佢话如果我有冤情就会做到啦。咁然后第三咧就话我要呢度一带咧坐舟三年大旱。 系 要滴水都不有嘅，咁佢就即系发咗呢一个愿咯，咁最后三个都应验晒。咁有啲人咧就考究咧就开估啦，就系窦娥冤啦。有啲人考究就话点解佢第三个愿系要成个地方都要大旱咧？各位嗰啲人无辜噶咁样。嗱，咁后来啲人深层次嘅解释咧，佢就话因为好多时候如果嗰个刑罚或者嗰个惩罚唔会去到你自己身上咧，个人们都系麻木嘅。就算明知佢有冤案咧，都系会袖手旁观嘅。佢而家咧，佢话即系点解要将呢三个冤情三个显灵嘅证据摆落第三个就系要大喊咧？佢话就要令到所有人知道，今日你袖手旁观，原来个报应系会翻喺你嘅身上。所以喺古时候嘅中国就已经用咗呢一个话，唔系得我一个冤死，你哋个人都有份。就系、是、有一个咁悲壮嘅情景出现。系啊，咁所以 四大奇案之一啊，你话 四大奇案就系嗰、那个即系杨乃武与小白菜咯。咁如果你话十大悲剧咧，就系呢一个即系窦娥冤啦。 咁都系悲剧嚟。 所以呢一个故事究竟你得到咩教训咧？你自己谂下啦。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今日就好丰富啊，因为咧我哋有阿宇啊，我哋啊同学仔咧啱啱咧就即系终于赶到翻嚟我哋嘅工作地点，你用咗几多钟话啫？等 下 先，到一度交通先。 特别交通消息先吓，因应马鞍山站受到破坏啊，车站临时关闭，列车不停马鞍山站，马鞍山站暂时封闭啊吓。 系啊，喂，三个钟嘅路程咧，边度翻嚟啊？ 我用咗三个半钟，接近四个钟喺太和翻嚟，因为嗰边东铁咧全部停晒，跟住咧。就吐露港公路塞晒，咁跟住我细路咧就行呢个锦上路，谂住经西铁咁兜大圈去港岛啦，点知咧锦上路去到嗰个站咧又停咗西铁，跟住就塞死晒，跟住好庆幸咁样就谂住上到架巴士啦，等咗两个钟嘅时候，点知咧佢就行咗唔够一分钟，跟住就塞，又系塞咗大半个钟，结果咧我就 call 咗嗰啲 U。 嗰啲总之 call 车啦， 跟住就 但走到咩？嗰啲都帮到你咩？ 好彩嗰个司机就喺外围，咁就叫佢唔好兜入市中心。 唔、如果识走咧，有啲路系可以唔塞嘅。 咪就系咯，你要揾到路先掂，真系。 跟住就叫佢喺外围，冇千祈唔好入嚟。但系其实咧，当时系即系见到嗰度嘅交通情况咧，就其实系啲警察。block 住咗嗰啲路 咁可能佢就话俾你听，佢有啲查案啊，或者截查啦。喂，咁但系嗱，譬如你用咗三个钟翻嚟啦，沿途所见咧，起码有冇任何一啲即系清场啊，或者行动进行紧噶？即系起码你有冇你件衫有冇沾到 T 1 gas 翻嚟先？ 咁好彩大埔系未放嘅，咁同埋吐露港翻到嚟嘅时候都好顺咯，已经出边嗰啲路 系 畅通无阻 嘅。O K， 咁所以你今朝其实你一出门口嘅时候，你系咪已经见到个细息系咁噶啦？ 见，所以我细佬已经唔翻工，我细细佬系即系冇翻工。 因 为 你话喺太锦上路嗰边 啊， 锦上路嗰边， 佢哋系完全冇方法翻到工，因为你铁路又封住咗，跟住吐露港塞死晒，咁其实系完全系瘫痪，就好似个死城咁样。 系咁，但系嗱呢个就真系尽责员工嘅表现啦。 三个钟嘅时间，佢最后都 差唔多四个钟嘛， 差唔多四个钟，即系都翻到上嚟。 早出门口噶啦， 你几点出门口啊？ 八点半咯， 八点半都系噶啦，因为佢平时可能唔使咁早咧。但系嗱，呢个系一个小例子啦。 系啊，其实我哋好多听众咧都留咗言俾我哋噶，未有时间咧可以逐一读出啊，我哋会睇嘅。但我谂咧，即系今日咩状况都好啦，希望大家咧即系路上小心啊吓，要 就系啊，都要注意安全啦吓。 系啊，希望就唔好再有嗰啲枪声出现啦吓。我哋继续留意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啊， 拜拜。